商、收集、储存和处理数据等的敏感资料。内地传媒报道，美军 E3C、E8C 侦察机昨晚九点几再度飞近广东，一度距离中国领海基线不足60海里。传媒引述南海战略世态感知计划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美军的 E8C 再度前往广东方向，飞至距离领海基线不足60海里，真实距离可能更加近。报道说，今次是近期首次在夜间发现 E8C 侦察机飞近广东。在上个月，先后有7架次 E8C 前往广东。美军频繁出动战略级侦察机飞近中国进行侦察，实际上是在度升级战场建设和进行实质的电子对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91点，跌210点，总成交金额327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50点，跌1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2蚊，跌9蚊；美团点评226.4，升8蚊；中芯国际31.5，跌5毫；阿里巴巴255蚊，跌8毫；小米集团15.68，系升1毫；港交所384蚊，跌2蚊。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5，瑞士法郎8.533，澳元5.574，加元5.839，新西兰元5.143，欧元9.1988，每百日元对港元7.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35。日经平均指数报22,461点，跌53点。港金现价报18,87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9.55美元，卖出2,040.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交通仲系好繁忙嘅，龙尾去到汇景花园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系多车冇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比较繁忙一啲，龙尾康庄道桥面后少少。九龙区路面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就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钻石山港铁站附近。观塘伟业街部分路段有工程，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顺业街交界嘅快线需要临时封闭，一带就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锦田公路入口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咧就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吓 吓，系啊！ 你食咩有骨啊？ 咪鱼咯， 鱼咯。 阿阿展呢啲问题系啦，即系点咧？你想？ 如果佢啃鸡骨嘅话，应该死咗啦。 食豆腐啃骨好唔好？系咪食啫啫鸡煲嘅时候啃骨咧？ 因为我冇谂过你会食鱼，即系通常你呢啲大人咧，即系讲紧咧，因为有细路仔咧，你唔会买多骨鱼噶嘛。咁所以嗰个啃骨嘅情况， 要啃骨嘅话，冇同多骨少骨冇关系噶。 梗系同 啦， 傻猪嚟嘅。 有啊，有关噶。 你大骨嗰啲，你系唔会食到骨噶嘛？ 系噶，譬如你嗰啲系咪有只叫做嗰啲排鱼啊？ 哦，系 嗰只叫咩？嗰只其实叫咩？ 一系左口鱼，一系咧就系塔沙鱼。 唔系排噶，即系成棚骨咧，好似个梳咁样咧，密到咧冇其他骨噶咯。 猪头嗰啲啊？ 唔 系， 好细块嘅正方形咁样嘅咧。以前咪有只咁嘅排，有冇印象啊？ 即系咪有个圆形个骨系十字架咁样啊？ 系咪系咪咁啊？系咯， 系类似咁样啦。 白色肉啊，定系红色肉嘅？ 白色肉嘅，白色肉嘅。 我嗰个叫做剥皮鱼啊。 剥皮鱼啊， 系啊，好多肉噶嘛。 系啊，系啊，总之咧嗰啲就 OK 噶。我以前细个咧， 我啱啱想讲嗰啲，你都啃骨，你犀利喎。 唔系，我话以前食嗰啲就冇嘢嘅。琴日嗰条鱼咧，你唔好问我叫咩名啦，我鬼识佢咩？我翻到嚟，我老婆同我外母啊，剥咗一兜俾我咧，咁我咪食咯。跟住一路食咧嗱。我真係好大個仔都冇試過再啃骨啦，我喺度食咧，我話點解咧不停好似有啲嘢拮住個牙肉啊，或者嘴唇嗰啲位咧，即係我開頭以為係咪黐住啲咩啦，跟住唔理佢啦，繼續食啦，跟住唔係， 越嚟越痛喎、 啊，係啦，每吞一啖口水咧都覺得好似有啲嘢拮住咁樣咧，跟住咧開始咧好核突地咧。攞手撩啦，攞纸巾抹啦，系啦，我嗌佢都有啲嘢唔知咩发生咗咁样咧， 即系 饮水啦咁样， 系 啦。 我想问清楚先，你头先话系牙肉啊、牙罅嗰啲位， 或 者系喉咙痛啊？ 感觉咯，一开头你就觉得咧系嗰度，譬如我净系 feel 到系左边啦，喺个口腔里边啦，同埋都几深处啦，深咁样咯。 总之系棘住啦，同之前第一啖同第二啖唔同啦。 系啦，你每吸一啖气啊，或者吞啲口水都有啲撩住啦。 但竟然你系唔觉意， 我唔 为 意，我唔为意，反而我都唔觉得系啃骨，我就话摄住啲咩喺度咧？点解咁样咧？跟住又撩啦，又喺度咳咁样啦。跟住嗱，仲要好惨。平时咧你自己一个大人咧，你喺度咳咧冇事噶嘛。 系 隔篱有两个僆仔，僆仔最叻系咩咧？ 笑你咯， 模仿， 模仿啊！早呢日两年级啊，又中啦。佢我一咳咧。佢隔篱立体声咁样，一齐强，搞到系啦，搞到 跟住就开始笑，同埋唔食饭啊嘛。 系啦，咁于是乎我又唔可以咁尽情咁去强啦，咁样跟住玩一轮之后咧，终于我外母发现咗啲唔对路啦。佢话你系咪啃骨啊？系啊，佢话 都几犀利嘅，其实即系几廿岁人啦，你都系 系啦， 叫你外母隔咗一排帮你发现你啃骨， 因为佢话佢啱啱都啃咗骨。都系食紧同一兜鱼，佢话系啊，呢只鱼唔知咧好多骨啊咁样，跟住咧我已经唔知点反应咧，然后咧我话咁点算啊咁样，好啦，呢个时候请问有啲咩可以即刻做嘅咧？ 哦，即刻做就系含一啖啊，唔系跟住吞一啖饭啊嘛，成日都系咁样教噶啦，叫做吓， 系含一啖饭啦。 嗱，即系坊间传言就系咁样啦，咁啊一系咧就 系 饮醋啊嘛，饮醋咧就令到佢咩啲骨软化，跟住等佢垂埋落去啊嘛，咁样 有听过， 都系坊间嗰啲传闻嚟嘅，咁样 系啊。 我咧自己就好少啃骨嘅，因为我食鱼系几叻嘅，但系我第一样嘢咁当然都有试过啦，我第一样。嘢做，我真系会冷静落嚟，揾翻啃骨个位置喺边。 我都有尝试噶， 好似头先洪仔咁样讲咧，其实有阵时系唔知嘅，即系我都明白啊，系牙罅摄住啊，呢个系喺个喉咙定嗰个位定系深啲咧，我会尝试揾咗嗰个位先，跟住我会攞条脷撩咯。 我有啊，你知唔知？ 我呢条脷反翻转头喺个喉咙嗰度撩 啊， 咁犀利！ 我同你嘅做法好似噶啦，我手又撩啦，纸巾又去吻啦，匿埋喺厕所咧攞牙刷刷啦。攞朗口水朗啦，全部都做过，哇！但系咧，佢都仲系卡喺度。咁跟住我就听咗外母个讲啦，同阿头先阿田哥一样嘅。佢话你快啲食啲菜，佢话咧攞吞几啖菜嚼落去。 系菜啊，我系饭咯。 佢嗱，佢开头叫菜，咁跟住咧，我琴日下半场嗰一幕咧就系咁样噶。 就玩吞菜啦。 系啦，我已经饱噶咯。系啦，我已经食饱饭噶咯，但系冇办法啦。跟住我就狼吞虎咽咧，哇！嗰条好粗啊，块系咪芥兰啊？ 芥蘭同埋西芹都啊，唔係芥蘭同埋菜心都係粗犷嘅， 仲要綠色嘅喎。 係啊，兩條兩條都係綠色嘅。 係咁吞啦，哇！ 點吞菜啊？ 係啦，我咪喺度咬啦，咬咁上下咧，覺得差唔多就吞啦。 即 係 唔好咬 肉。好難嘅喎，原來真係好難咁樣吞落去嘅喎。 芥蘭會嘔嘅喎。 係啦，跟住我就係咁，琴日作嘔。 點會吞菜嘅？梗係吞飯嘅嘛。 總之我覺得我琴日成個大肚婆咁樣啊，哇！不停有反印反搓嗰啲感覺咧。菜唔掂，跟住咧，琴日見到台面上有咩咧，我已經去到一個地步咧， 有湯都飲啊，咁 想擺入去啊， 係啦，咩都想擺入去，有碟肉餅，跟住咧攞兩啖咧喺度咬咧，發覺啊唔對路喎，咁樣都係唔得喎，跟住最尾咧，仲係啃啊嘛， 飲埋阿仔啲奶啦，咁啊， 真係煩咧，我連匙羹都攞唔切，我攞手筆咧，好似手抓飯咁樣咧，我覺得如果隔離有部機影住咧，真係以為鬼上身啊，係 啊， 餓鬼投胎， 狼吞虎咽啊嘛， 係啦，我係咁攞啲飯咧，扼落喉嚨度，但係你知唔知啊？ 我叫你 PG 家長指引，叫你兩個仔唔好睇。 佢哋已經見唔到啦，佢哋已經入咗去沖涼，跟住喺度係咁扼落自己個口度嘅時候咧，佢有第二個擔心喎。我会唔会咧未撩到鱼骨咧，我先啃死先咧，真系。 其实我会话咧，你琴日嗰个方法咧，即系我第一样嘢，我都要 PG 家长指引，就俾所有嘅听众。 啱啊， 如果已经啃骨嘅话，你真系乜嘢都摆入口、啊，其实嗰样嘢系唔系一个正确处理嘅方法咧？ 我唔知道啊，但系老人家智慧同埋头先阿贵妈妈嘅教导都系咧，食啲黏结嘅嘢咧，等佢黐落去噶嘛。 但系你又黏饭啦、黏菜啦、 黏肉饼啦， 都摆入去噶咯，真系。 哇！你知唔知我真系咧，觉得咧，我已经食饱饭咧，原来由于有求生嘅意志咧。你食多一倍喎，我咁样料咧，其实等于食咗个荡荡啊！真系， 我明白啊，明 白。我食咗个菜肉当啊， 啱啊啱啊！ 哇，跟住我就饱到咧，然后咩都塞晒落去咯，最后咧糖又食啊，咩都食啦， 糖添啊，唔系啊话。 我都话佢连个仔啲奶真系几乎 我争啲想掠落去。 咁结果？ 结果咧嗱，其实好似 你又唔知点解好 似 舒服咗少少， 即系起码再吞啊，再含嘅时候咧， 又唔见佢又舒服， 冇咗嗰条刺。不过呢好似仲硬系呢唔知系咪选咗呢，譬如我头先啱啱抹一抹大口呢都有啲痛喎。 哦，因为选咗嘛， 可能系咪真系 选 咗 应该 系。 系 啊。 其实你条骨系已经走咗未㗎，我想问。 应该成晚走咗啦啩，我而家都好驚啊。 知道喎，如果你真系有唔舒服你要睇医生啊，我讲真㗎。即系因为其实你咁嗱，你冇攞得，你冇潜得翻条鱼骨出嚟噶嘛？ 系咪潜唔翻 嘅？ 其实 潜 唔翻啦， 你 反 错咩？潜翻？ 但你亦都冇一个首先即系你冇证据啦，你冇证据话你条骨系吞咗落肚嗰样嘢啦。但你有唔舒服嘅感觉啊嘛？咁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整损咗，另外一个原因可以系鱼骨仲喺度嘅喎。 咁点算啊？如果呢个时候我去睇医生，我写嗰个求诊原因系啃骨，会唔会有人笑噶？ 唔会，来唔少都有人啃。 咁 应该 唔会嘅，嗱，正确方法梗系第一时间系啃骨，啊唔系啃骨之后咧就睇医生啦。咁但系如果情况唔系严重嘅话，咁如果你而家你睇下你自己睇下几日先啦。 我首先我想回应你啊，我即刻上网揾咗咧，头先你哋讲嘅一啲咧，坊间会用嘅一啲啃骨嘅急救方法， 系咪都系话有科学根据啊？ 错，系唔可行啊！你头先 全部都唔得 嘢都， 我争在未做骨落嘅啫。 骨落反而可能个伤害性冇咁大，因为咧，特别就似阿贵妈妈讲嗰啲啊，喂，吞啲饭啦，饮大量水啦，你仲摆埋肉饼啦、菜啊各样嘢，尝试咧去冲走嚿鱼骨咧。有医生咧话，其实咁样咧有机会系会将鱼骨越推越入，越插越深添啊。所以呢个方法佢哋系觉得唔可行嘅。另外咧，头先我哋有讲过咧，话饮醋咧融化咗个鱼骨咧，佢话其实咧醋嗰个酸度咧系唔能够融化骨头嘅。其实如果你而家听完咧，佢哋觉得好合理、哦。如果唔系嘅话，你饮醋嘅话，咪融紧只条喉。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所以琴日都冇做到呢件事。 其实 我饮柠檬茶咋。 系啊，坊 间 就系咁 样讲。嗱，即系坊间唔屈，佢仲话如果咧，因为佢话反而如果你饮醋嘅话咧，有机会啊刺激到个伤口啊，会令到你个伤口咧更加痛噶。 咁佢又冇话， 讲嗰两个都唔得嘅。 咁佢又冇话，最后系譬如食一支天山雪莲嗰啲就可以搞得掂啊？ 或者食雪糕啊咁样？ 医生有讲到三个正确处理嘅方法嘅，但系我自己睇完嗰三个处理方法咧， 点咧？点咧？ 第一、第二个我哋都讲咗出嚟先啦。 讲啦，讲啦。 嗱，佢仲话第一个咧就系即刻将口里面所有嘅食物吐咗出嚟。 OK， 佢吐出嚟，佢吐出嚟，仲要使狂食，食多个餐。 系啦。 错晒。 第二，佢就话咧，再尝试用 cut 嘅方式啊，将个鱼骨咧 cut 翻出嚟。 吓， 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啊？ 有啊，类似 啊。我平时会做嘅，吞口水。 嗯， 一定有嘅，一定有嘅。 系啦。系啦，但佢话呢一个都系其中三个方法啦，但我都可以咧，即系大胆啲问下我哋嘅听众们啦，可能大家都真系收集咗好多唔同嘅锦囊噶嘛，平时我哋头先讲咗嗰啲锦囊吞饭啊嗰啲咧，其实医生就话唔 work 噶啦，佢哋有冇一啲锦囊系 work 嘅话咧，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喎。 系啊，我想知道咧，大家有冇类似啃骨嘅经验咧？你最后搞咗几耐先可以令到嗰条鱼骨离开你嘅口咧？真系吓，唉，如果今日。讲讲下嘢嘅时候， 呕血系咪？呕血， 唔好见怪，条鱼又走翻出嚟，又走翻出嚟。 可不可以不想你？我需要振作一下。七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快乐的事情，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 系啊，呢个系侯湘婷版本《我是一只鱼》啊，我谂到啦。 你谂到啲咩？ 要解决鱼骨问题啦、 哦，就唔好去 揾猫咯。 哦， 猫可以捉翻佢出嚟。 佢揾猫嚟找你。 系啦， 系啊， 猫捉鱼得唔得咧？系、 哦、 啦，冇错啦。其实我系听紧一条新嘅话题，系啊，我亦都系听紧我哋下一个话题嘅。街市貓陰公咯，而家 係啊，陰公豬 去咯，即係嗱，因為咧誒，琴日咪話咧有啲街市咧出咗事之後咧，咁啊就 專家咧就話啦，啊，可能都要檢查一下咧，咁啊，究竟街市裏邊啲貓啦、老鼠啦、動物會唔會有病毒啦？咁啊，因為咧，琴日漁護署公布咗咧，有一隻貓， 我忍唔住笑咗， 笑咩啊？笑咩啊？ 因為佢話要睇下啲貓啊、老鼠有冇病毒，但我想講，不停俾人哋笑緊，即係有關嘅當局咧，就係捉唔到老鼠噶嘛。 係啊，冇錯啊。 如果佢哋而家捉到啲老鼠去驗毒嘅話，我真係話佢叻。 我明啦，我明啦，你講咩？即係咧，嗰啲老鼠知道。嗱，等阵先，你今次系捉我做咩噶？唔系今次唔系想杀你，咁咪做咩？验下你有冇毒啫。好啦，咁我出嚟啦。 唔系 大师你做啊，真系。好啦，我派几只俾你验啦。嗱，你验佢破，嗱佢唔放翻嚟咧，你就死啊。 系啦系啦，唔系可能咁咧，佢系谂住叫啲猫咧，喂，你不如你出去兜圈，顺便担两只翻嚟。 系啦，我放啲兄弟俾你捉。 系啦，担俾我哋验啦，但都唔紧要啦。系啦，佢咧就佢合理地咧就话。驚你裏面啲街市貓會唔會有事嘛，咁樣因為佢原來之前公布咗有一隻貓一隻狗呢都有呈陽性感染啦。咁咁專家就建議呢就驗埋街市裏面啲貓啦。結果呢佢呢頭叫你驗啫。嗰頭街市咧，就第一時間話我唔養啦咁樣。 嗯， 嚇， 係 咁冇辦法啦，因為佢哋都擔心噶嘛。但係話唔養唔養，咁你咁將只貓去點樣處置咧？係 啊，佢話佢即刻唔養喎。佢話咧馬鞍山 要攞只貓去驗，即係驗下佢有冇病菌，其實有幾困難啫。點解咁樣都唔養？ 佢話咧馬鞍山嘅新港城街市咧，前晚落咗趕貓令啊。佢咧就話我哋係善意勸喻，要求檔主咧麻煩你帶走啲貓啦咁。佢话咧，我哋就唔会真系强行捉走嘅。不过你带走佢先啦。咁渔护署咧都出嚟澄清，就话喂，暂时咧就冇话系啲猫咧传俾人嘅， 啊、 可能佢都系受害者嚟嘅咁样。 不过嗰啲地产咧，可能咧都会受到压力嘅，啲市民嘅压力噶嘛。 系啊，大家睇住啲猫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确诊印佣上个月曾经在湾仔和铜锣湾入住宿舍，分别同28名和4名外佣同住，部分外佣已经到不同的雇主屋企，当局会追踪相关人士进行检疫。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司宿舍以往只是有大约十几人入住，但现时会有几十人住在同一个宿舍。他公司负责的宿舍不容许居住的外佣外出，会有员工同他们同住，确保他们不会出街。而外佣在宿舍内亦都要全日戴口罩和定时量度体温等，但其他公司可能未必会同样严谨。他又说，由于部分仍然在原居地的菲佣和印佣签证未获批，有不少市民会改为聘请留在本港的外佣，所以聘请外佣的人数不减反而增加。医务委员会三名业外委员和两名业外审裁员发表联合声明，认为政府必须确保来港协助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工作的内地医护人员依从适当的注册程序。有份联署的医委会业外委员林志游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如果相关人员到港从事医生的工作，根据法例需要先行注册，但医委会近期没有收到相关的申请，关注相关人员是不是有符合香港需求的医疗水平和工作质素等，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资讯令市民安心。对于已经有200多名为本港供应新型冠状病毒检测服务的公司或者组织相关的技术人员从内地、澳门或者台湾入境的时候获豁免检疫，林志游认为他们属于高危人士，比他们隔离检疫会较为安心。英国外相蓝通文表示，英国和日本一 起支持香港的自由。蓝通文同到访伦敦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会面之后发表声明，指出日本是英国的紧密朋友，亦都是英国在亚洲的主要安全伙伴。无论是在共同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网络安全、气候变化，或者是支持香港的自由方面，英国和日本都是并肩而行。蓝东文又说，期望英国和日本在未来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禁止中国电信等四间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蓬佩奥说，美国正是努力确保不可信的中国电信公司不同美国的电信网络连接，认为这些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不应该提供来往美国的国际电信服务。他将会同司法部长巴尔、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一起敦促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和终止授权四间中国电信公司提供往返美国的电信服务。另外，蓬佩奥再次指责中资程式 TikTok 和微信危害美国公民的个人数据，建议将不受信任的中资程式下架。国务院将会同商务部和其他部门合作，限制美国境内的中资云端服务供应商收集、储存和处理数据等的敏感资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02点，跌300点，总成交金额49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2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8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50蚊，跌10.5；美团点评222.6。是升4.2，中芯国际32.4升4毫，阿里巴巴254.6跌1.2，小米集团15.62升4仙，港交所382.8跌3.2，华夏沪深353.62跌5毫，盈富基金25.44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6，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8，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12440点，跌74点。港金现价报1887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38.54美元，卖出203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咧，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交通好翻好多，咁即系车多少少啦。咁重复一次，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慢线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暂时只系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就只系收费广场车多，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各亮红行人桥面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宝林北路景林村方向坑口、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咁我自己都做咗三十几年嘅护士啦，但我睇到我嘅同事啦、周围啦，我哋真系身心俱疲。咁我会尽力，我会做我嘅专业，但系我希望市民都要 stay at home， 留在家中。我谂系全城嘅市民同医护要同心抗疫。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基本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宪法制定，在1990年4月4日正式颁布，为实施一国两制提供宪制基础。 我知道基本法在1997年7月1日正式生效，今年是基本法颁布30周年。 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亦保障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令香港保持繁荣稳定。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火晒五幕开始围呢个拍档，究竟佢系咪身体开始出现问题？点解？因为连啃骨呢件事咁严重、咁唔舒服嘅时候，佢都要系要身边人提佢，你系唔系发生呢件事啊？咁你只要个人感觉，究竟你而家有冇味觉同嗅觉咧？吓，我真系好担心，我两日冇见佢，开始觉得，佢有啲嘢佢唔知嘅，原来佢系边个？佢我今日好似觉得佢有少少讲下嘅曾志豪。 咦，望一望先，咦，桂花田，你肥咗又瘦咗， 咩啊？ 高咗又矮咗，靓咗又白咗， 系啊，走咗两转。 哎呀，我明啦，我唔单止唔系失去咗味觉同埋嗅觉，我 系有冇埋啊嘛， 我系有幻觉啊。唔系，我真系想话咧，可能有好多老公咧系有幻觉嘅。点解咧？就唔系话翻到屋企咧就幻觉自己个老婆咧，即系变成咗你中意睇嘅电影女明星吓。唔系讲紧嗰啲幻觉，而系咧对于你呢一个家庭嘅付出咧，可能你系有幻觉嘅。嗱，点解咁讲咧？就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咧？无论系老公定老婆咧，都会觉得呢间屋企我付出咗好多嘅咁样。但你肯唔肯定你隔篱嗰个都系咁样认同你咧吓？哦，你放心，我唔系讲自己，我讲嘅单新闻。因为咧就话说咧，佢话美国啊，就纽约时报咧早前就做咗一个调查咧，佢就话疫情之下咧，好多美国家庭咧，咁大家都两公婆要留喺屋企度啊嘛，咁啊啲僆仔又停课不停学，咁所以咧家长咧陪做工作啦，陪做功课嘅时间咧一定系多咗噶。咁好啦，小朋友就系个客户。咁然后阿爸阿妈咧就系嗰个服务员啊，咁然后咧而家出现咗一个诡异嘅情况咧，就系呢两个侍应阿爸同阿妈咧都觉得我系照顾呢一个客人嘅时间系最多嘅，系啦，冇错。首先咧，我哋访问下咧就呢一个丈夫服务员咧，啲老公咧就话，喺呢间屋企度，我觉得自己咧系比起个老婆咧系花更多时间陪住个仔嚟读书。佢覺得咧自己咧有足夠嘅時間咧，係承擔咗屋企嘅家務啦，同埋照顧仔女嘅工作。咁所以話咧喺呢一格咧，嗰啲老公咧覺得自己我當之無愧啊，我已經係盡咗個男人嘅責任啦。不過真係好對唔住啊，原來咧只係有幾多%嘅老婆係認同佢呢一種講法咧。嗱，我講清楚，即係話咧，譬如你訪問咗100個男人啦，咁有100個老婆喺隔離噶嘛，呢100個老婆裏邊，你覺得有幾多人係認同？係啊。老公咧喺呢段时间照顾仔女嘅嗰个长度啊，真系多咗好多嘅，只系得3%，只系得3%，即系话呢度有100个老公，有大部分老公觉得自己花咗好多时间，但系只系得3个老婆系认同啫，其他嘅老婆全部都系话吓你个死佬，你行开啦，你几时有啊咁样？女士咧就话 我啊有 80% 嘅女士觉得自己系花费更多时间嘅。哇！你睇呢个场面系咪几开心啊？如果你个仔女咧，你就见到阿爸阿妈咧喺度互相嗌交咯。个老公就话啦：我时间多啲啊，老婆就话啦：我先耐啲咁样。阿爸阿妈闹交闹交，究竟边个陪得我多啲咧？原来咧，我觉得呢个新闻最好笑嘅地方咧、就系、是、双方都各自咧认为自己咧系最辛苦嗰样。咁啊，因为啲女士咧点样理解嘅咧？佢就话：喂，家务啦、凑仔啦，我哋成日都咁做啦。你哋啲男人咧系最近先至咧做呢一啲家务嘅咋？你点同我争啊？个仔啊，梗系我陪佢嘅时间多好多啦。咁样嗱，咁另一个错觉咧就系、是，可能啲男人咧就会觉得佢平时好少做，佢如果一做咧，佢就会觉得自己正所谓咩啊？一时唔偷鸡咧就做保长，即系好似我咧成日都迟翻咧，我有一日准时咧，我就觉得。哎呀，我系好早个翻到嚟电台噶，我咧直情系为呢个电台付出咗好多。但系你问一问桂花田，你冇嘢系嘛？一个月你都系嚟一次早嘅啫，咁样。所以原来屋企嘅拗撬咧就系咁样而嚟噶啦。嗱，呢个虽然系美国嘅调查啦，但我觉得香港嘅家庭咧，我谂你都会有呢一种嘅错觉会产生嘅。可能你会见到咧个老公好耐冇洗一次碗，佢就牙文牙冇话俾人听咧，哇，我洗碗好辛苦啊。个老婆喺隔篱咧，哇，嗰度味真系秒到咧就系、是，唔系嘛？你十日都唔洗一次碗、啊。嗱，大家稍安勿躁。原来个原因就系同嗰个心理，同嗰个平时嘅期望值有关嘅。咁你咪鼓励佢多啲咯，老公啊，既然你陪个仔读书陪得咁好，不如你陪多啲，再陪多啲，陪到我做完个 facial 为止啦吓。风头火势啊，唔怪之啦。有时我咧都落手落脚咧，抹一抹我哋个 panel 啊，抹一抹支麦咧，佢都样佢都唔会觉得咧，你系特别有为到呢一个 studio 嘅整洁咧就作出贡献嘅。我终于明白啦，就系嗰个错觉啊。我觉得我今日咁辛苦抹咗张台，但系作为桂花田，佢日日都喺度清洁嘅，行开啦，唔好阻住我啊。请问系咪咁嘅咧，桂花田？ 当然系啦，做得好系你要做嘅，做得唔好梗系要秒嘴啦。但系你话你喺冇做之间，跟住再做，我要赞你，你冇嘢系嘛？ 阿祖啊，好挂住你，快啲翻嚟啊！ 琴日咧喺屋企咧工作啦，完节目之后咧，咁啊谂住喺厨房睇下有啲咩嘢食嘅时候，哦，点解见到有包米开咗嘅米咧？摆喺台面嘅咧，哦，系日本米，佢应该系之前咧，系都几耐之前咧喺日本买翻嚟。我真系唔记得咗系点解又喺度，点解同埋点解仲开咗口未食晒咧咁？可能就系由于贵啦，所以咧就唔舍得成日食啊，开咗口咧就用个橡筋咧咁扎住佢咧就摆翻入个橱柜度，结果。当我拿起包米来看看的时候，哇，什么事？为什么那么多？一只、二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七只，我拉下拉下的，这样，哎呀，原来有好多谷牛啊，好耐都冇见过呢啲谷牛啊。点解咁讲呢？因为我以前细个呢，我爷呢系开粮油杂货铺㗎。咁每次去探佢嘅时候呢，我都会帮手呢，帮阿嫲手呢去喺嗰啲大堆米里面呢就帮手捉嗰啲谷牛嘅。啊，讲紧我细个嘅时候都讲紧几十年前啦。见过之后我真系好少见到佢啦。咁我再上网翻查下啦，点解其他米就冇呢啲情况发生，而日本米又有呢咁啊，原来呢佢贵都係有原因嘅。专家话呢大部分呢谷物啦吓喺呢个种嘅时候呢係又会如果冇用大量嘅化学杀虫剂啊杀虫药嘅时候呢，咁佢嗰啲甲虫呢就有机会喺呢个植物上面嚟产卵㗎啦。咁即係话嗰啲日本米佢冇用大量嘅化学剂啊，咁啊，结果咧，佢仲话红米啦、醋米啦、意粉啦，同埋通粉咧，都会有机会有呢啲谷牛噶。哦，咁点算啊？专家就话啦，谷牛咧只系食谷物嘅啫，咁啊对人体咧系冇害嘅，隔一隔走佢就 OK。但系如果有太多嘅话，建议就掉咗包米佢啦。一来咧就难隔走嗰啲谷牛啦，咁二来就惊佢咧有阵噏味，咁啊为免嘥咗啲米咧，佢就话啦。应该大家吓谂下啦，应该食几多先买几多，唔好囤积啊！因为香港天气潮湿咧，好容易令到嗰啲谷牛咧有生长嘅空间咧，俾佢走出嚟啊！咁啊，唔好咁样可以点样啊？咁 啊，這個會長就話啦，最好咧就將米咧就放入呢個真空啦，乾燥環境。咁啊，但係香港真係好難嘅喎。嗯 ，OK， 聽下啦。佢就話有啲人就話啦，放一啲乾身嘅蒜頭，又或者生姜。同埋咧呢个沙，我用沙布袋咧就栽住啲花椒粒啊，或者干身嘅辣椒咧喺个米缸入边咧，啊咁就可以阻隔到呢个谷牛嘅生长。咁啊，另一位嘅食品科学专家就话啦，米咧就最好放喺阴凉位置啊。咁系咪就咁摆个柜就阴凉啊？唔系嘅，其实夏天咁热咧，你摆个柜里面咧再焗埋佢咧，个里面个室温可能都好高嘅。即系佢话湿度咧就70%以下，温度咧就16-18°。哇，边度有啲咁嘅地方咁阴凉噶？咁样佢同埋要用硬身嘅密封胶盒咧就放存。咁啊，但系香港夏天真系好难做到搵到啲阴凉地方啊喺屋企。咁佢就话啦，可以用呢个密实袋袋住你啲米，跟住放入雪柜嗰度。咁啊，有专家就话啦，米咧放得越耐咧，如果你冇食用嘅话咧，可能会产生呢个有害物质嘅，对米嘅质素咧都会下降。所以之前咧喺疫症喺度疯狂抢购嗰啲超市物资嘅啲朋友，我见你囤积嗰栋米咧嘅家庭啊，你得闲得系睇下你包米究竟有冇谷牛走出嚟啦。 想你鼓掌，似欢乐中大家都唱，渴望更响那种美丽。如我不跟你分享，闭上嘴，喉咙亦寂寞痕痒。 嗨嘛，热情青春的。至少知道有人得到甜美，哪怕会呷醋，我有得欢呼也是好。谁瞒着世界独舞，那兴致怎么会高？ 停课，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 早晨， 早晨，肥妹仔同埋早晨细眼仔， 早晨瘦恩茄，早晨细眼仔， 早晨啊瘦恩茄同瘦 uncle 同埋肥妹仔，好朋友都早晨， 好啊！ 你做咩做咩咁开心啊？你谂到啲咩教我哋啊？ 因为啊，头先我听到啊，瘦 uncle 咧，佢啃骨。咁跟住我哋咧，佢哋又叫啲听众们留言俾大家，所以咧，我见到佢哋有好多经验同埋方法，我就决定咧组织晒所有方法，再加埋咧，其实我头先咧即刻上网啊，揾咗更加多啊。正確地點樣去對待如果你啃魚骨的方法，我決定在這個時候跟大家分享。 好啊好啊，因為小朋友真的很容易啃骨的。好，小時候貴媽媽已經教我那些哥哥姐姐呢去教他怎樣吃魚。 梗唔系啦，贵妈妈教你啊，细细个就要食人唔甩骨啊嘛，系咪？ 呢个好好啊，呢个系啊，食人唔甩骨。 我唔要，不如我唔要做大鳄。 有冇得背只骨落咁样噶？ 都可能可以嘅，但不如我哋首先睇下咧，我哋有啲听众啊，佢哋有啲佢哋自己试过啃骨同埋咧医治嗰个方法，同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你讲啊。 首先咧，有一位咧叫做阿俊嘅听众啊，佢就话咧，佢都真系几唔好彩啊，佢。嘅經驗係多嘅，佢話粗嘅試過，幼嘅試過啊，咁各樣嘢都試過啊，就是、啃骨啊， 慘喎、 啊！但有兩次經驗咧，就唔係喺佢自己身上面嘅，有一次咧就喺佢個仔身上面，佢話咧個仔啃完骨之後咧喉嚨好痛啊，但係私家醫院咧唔收佢，跟住咧好慘喎、啊，跟住咧話去公立醫院咧排咗隊排咗。八个钟头啊，因为咧，佢话嗰阵时啲姑娘就话佢个仔仔咧冇呼吸困难，所以要等、啊。但佢话好彩，好彩佢有选择继续等落去啊，因为医生咧用啲电筒咧照落去嗰阵时，呢个可能大家都可以真系试下嘅方法，用电筒照落去，见到原来真系有鱼骨啊。 咁嗰啲鱼骨见到光就会惊，就会走噶啦。 是啊，会缩的。 但鱼骨永远都见不到光的，因为它成日都在水道那里嘛。 那怎么算啊？ 咁最后尾咧，佢话咧啊，医生见到有鱼骨咧，因为唔系好深啊，就用咧喷麻醉药嘅方法，喷咗一个喉咙度咧，就成功夹到嗰条鱼骨出嚟。呢、這个咧系一个好彩嘅经验，不过都等咗好耐啊。 咁啊，医生真系要叻，好叻诶，揸筷子啦，系咪啊？ 即系同埋要攞电筒照。 我唔系攞筷子夹翻条鱼骨出嚟噶，大佬。 佢攞电筒照嗰阵时咧，似唔似琴日我哋话望到小夫嗰度位啊？ 似啊，直情嗰个过程啊，哎呀，进来你， 唔系，佢系话小骨，小骨，我要进来了啊，今次系。 但系咧有另外一个，我跳咗佢唔理你。另外一个咧，阿俊咧冇咁好彩嘅例子就系佢爸爸，因为佢个仔咧就系比较咧，高啊，咁咪容易见到啦。但佢话佢爸爸试过啃骨咧，因为太入个喉咙啊，个原因系乜嘢？就系佢啃骨嘅时候。真系努力拍啲饭入去个口度啊， 令 到条骨咧 越嚟越低啊，越嚟越深啊，最终咧、要麻醉入手术室啊，先攞到条骨出嚟。 原来衰咗， 系啊， 原来衰咗 啊，所以咧，同埋唔止佢啊，唔止佢啊，另外有其他嘅听众咧都有类似嘅经验啊，就系话咧，譬如阿 Sabina 咁样啊，佢就系话咧，医生咧开头就喷麻醉药啦，就咧。就话咧要睇下咧，如果咧就喺浅嘅地方攞钳就钳到出嚟噶啦。如果唔系咧，如果喺深嘅地方棘住咗咧，就要照胃镜咁样话。 咁夸张， 咁夸张。 但系我头先见到有个听众咧，佢有句有个简单啲嘅方法。 点解你会见到听众嘅寿恩？ 因为我问我爸爸寿恩哥咧，佢话俾我听，我见到有个听众咧留言咧话用麦芽糖、哦， 用麦芽糖黐佢啊！ 系啊系啊系啊！哎、好似你黐咁样黐出嚟啊！ 我啲黐嘅人一齐咪得咯。 呢个咧系一啲偏满啲嘅方法 坊间嗰啲传言系咪啊？ 系啦，有其系啦，亦都有一啲传言咧，譬如阿 Simon 同我哋讲，其实我哋都有听过噶，话搵个人咧喺后面咧揽住你， 跟住咧 之后咧就。 扣喉咁样咧，就戳翻出嚟啊！喺横膈膜位置上面就移动啊，跟住咧， 哦，嗰啲系 呕翻出嚟， 嗰啲系啃亲嗰啲先系啫。如果鱼骨嗰啲，应该未必得。 咁细条鱼骨咧，后边仲要揽住我， 借啲鱼揽住人哋啊！ 系啊，嗱，另外一个听众就犀利啦，佢就话咧，佢试过咧睇医生啊，就算连医生都见唔到有鱼骨啊。 咁其实佢系冇啃骨噶。 佢都醫生都以為是，但醫生就話如果你跟住都仲有唔舒服嘅話咧，就用照胃鏡嘅方式咧睇下你個喉嚨啦咁樣。佢最後尾咧，佢好大膽做咗個決定，佢都有驚啊！佢真係咧去照胃鏡，發現原來啊，真係有一條一寸長嘅魚骨啊，喺個喉嚨比較深嘅地方啊。所以有陣時咧，即係睇醫生係有用嘅。 哦，係啊，我見到有人話咧，魚骨如果留喺喉嚨嗰度，會有機會發炎噶。 係啊， 而家喉嚨發炎好危險噶，所以我哋大家一定要小心啲啊。 咁點算啊？ 我仲特別咧就住瘦 uncle 嗰個方法，你而家嗰個情況咧，你話都仲有少少痛啊嘛。我就决定上网问医生，医生咧都会提供一个方法，好似你而家咁样嘅状况，应该要点做啊？ 系咪黐胶布啊？ 定系攞 喺条颈嗰度黐胶布啊？ 蓝药水啊？ 唔系， 我搞下先啫。 如果咧你而家咧啃完骨，你觉得已经系骨落咗啦，系咪？ 系。 仲有觉得痛咧，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系、是。可能个骨仲喺个喉咙度、 哎， 另外一个原因咧就系、是、可能你系整损咗啊。咁你自己咧，如果未睇医生之前，你要点样去分别同观察咧？ 点啊点啊， 佢就话好简单嘅啫。如果系话你个痛咧越嚟越少嘅话，你真系要记住，琴日几痛，而家几痛啊。 不、哦、 过如果系越嚟越少嘅话咧，应该就系刮损咗，咁你会慢慢好翻噶嘛，痛楚未会减少咯。 如 果痛楚咧冇少到嘅话咧，你就真系要去睇医生噶，因为医生。最好的方法就是看医生了。 哦，那我觉得昨日呢就像是被桂花田姨姨一拳打下来，现在就好像被黄耀祖小朋友拿个头发撩我，那我想应该减轻了、嗯、多谢你啊，我会留意的啦。 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对重大的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的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黎巴嫩贝鲁特昨日发生的爆炸事故至今造成135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几十人失踪。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78点，跌424点，总成交金额64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4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跌2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5.5，跌15.5；美团点评221.8，升3.4；中芯国际31.8，跌2毫；阿里巴巴253.4，跌2.4；港交所379，跌7；小米集团15.5，系跌6仙；华夏沪深353.48，跌6.4；中国平安81.65，跌1.1。盈富基金25.34，跌4.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5，瑞士法郎8.531，澳元5.576，加元5.84，新西兰元5.144，欧元9.1995。每百日元对港元7.3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40点，跌74点。港金现价报18870蚊，升100。 $1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23美元，卖出2042.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喺港岛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西行去湾仔方向咧，近住成安街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咁就系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行去湾仔方向咧，近住成安街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揸车朋友留意啦，不能够啦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嘅，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另外搭巴士嘅朋友都要留意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维利道。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面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桥面来回，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抗疫尚未成功，英雄仍需努力，继续出手再嚟拍片救地球。今次齐齐召集人类嘅好朋友 宠物，齐齐拍拍劈劈， 用拍片为世界注满正能量。快啲拍低你宠物之盟自 Q 嘅得意片段，上载到 rthk.hk/31cares。 大家仲可以得到感谢状同埋独家纪念品一份。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夏日炎炎，印尼的朋友又有什么解暑方法呢？ 我是 Sessa， 我是印尼人。夏天我喜欢去沙滩，因为可以放松一下，还有我等小朋友都很喜欢玩水。 想知道印尼朋友怎样投暑，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 Barbie Shinsa 先陪的 Beautiful Sunday。 桂花田校长早晨， 呢位同学自我介绍啊， 佢系我仔叫黄耀祖，我个爸爸叫曾志豪啊。 我想问你咧，世界上有边条河流咧可以攞到法人资格？ 法人资格，你问法国人都唔识啦。 爸爸，我知啊，就系新西兰嘅旺亚努伊河添。 你点知噶？ 因为我有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一个连条河都会关心嘅节目。 桂花年，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真系欲罢不能、 啊。系啊，你成日都 cut 人哋线嘅。 系啊， 你好唔抵得我同阿祖倾电话。 唔系，我好唔抵得我哋已经就嚟开麦啦嘛。但你讲嗰啲嘢又出唔到街、啊，最惨系咪先？ 唔系啊，阿健觉得咩都冇所谓噶嘛，你叫佢照讲咯、 啊。系咯，几开心啊！唔系，我哋知道咧，原来睇唔同嘅版面咧，有好多新闻睇到咯。 佢睇富民又开心，睇地产新闻又开心， 系 啊，真系。 所以呢啲我哋真系要跟阿展学嘢啊！ 系 佢做人，其实佢照镜都可能唔开心噶啦嘛，系咪？但佢都可以日日咁开心，即系点样从苦中作乐？阿展应该系一个最好嘅即系人品。 都系嗰四个字：知足常乐。嗱，有知足就会常乐噶啦。OK。啊，做唔做到啊？ 做到啦！嗱，我哋讲下天气先啦。 好啊，咗世界。 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9%啊！今日直播室有曾志豪、桂花田，喺屋企嗰个有黄耀祖。 睇到个新闻咧，我哋开头都会话噶啦。哎，其实一翻嚟咧，系咪要讲呢一单先啊？因为咧，其实有好多人都真系几担心啊。我哋叫做即系开开心心过咗一个钟啦，都要去面对翻就疫情嘅情况。 姐姐， 今日咧。系啦，爆咗第一单出嚟咧，就系有一位嘅姐姐，佢咧就系喺个转工阶段嘅时间啊，即系一个之前嘅东主咧就完咗约啦，佢咧就未有新嘅雇主之前咧，就喺一啲嘅外佣宿舍度啊，大约咧就住咗10日到嘅时间，中间接触咗咧都真系好多嘅外佣姐姐，因为佢哋原来一个宿舍啊，有成28位姐姐咧就喺嗰度住咗嘅，而家嗰28位嘅姐姐咧又去到唔同新嘅雇主嗰度工作，所以咧大家都有一个担心，就系、是、死啦，会唔会变成一个新嘅群组啊？咁样 喂，呢个咧，我就大乡里咧，我想问一下咧，系咪如果你喺香港，佢系譬如完咗约啦嘅嗰啲 姐 姐咧，咁佢唔如果佢唔使翻乡下，佢继续喺香港逗留，可能等下一个请佢嘅话咧。佢咪幾乎都係住喺呢啲用工宿舍㗎啦， 係啦。我今日聽到佢哋有個即係一個主席咁講啦，佢話通常都會咁樣嘅，同埋而家因為疫情咧，佢哋未必翻得出翻到去屋企啊， 冇錯， 即係翻翻去印尼啊，或者菲律賓老家啦。咁再再且可能有啲真係承接住咧嗰個叫做合約咧，咁要等入境處批嗰個 visa 簽證喎，咁所以佢哋喺呢個真空期， 就唔會走 嘅咯，咁就要去住嗰啲叫做 宿舍。 宿舍啦。 嗱，点解我问呢个问题呢？因为咧，仲记唔记得早嗰两三个礼拜咧，我哋就话姐姐界咧都有啲所谓即系好学士噶嘛。 系啊。 咁嗰啲姐姐学士咧， 拣雇主噶 嘛。冇错啦，就系话喂，如果系本地完约、断约咩都好啦，佢冇离开过香港嗰啲咧，就话抢手好多啦。 因为佢证实佢冇嘢嘛。 佢证实佢冇嘢啦，又话佢唔会受到， 又 冇坐飞机啦。咁啊，而且佢又唔使等咩几多日啊，咁啊就可以随时打工啦，咁所以嗰阵时我哋单新闻咪话咧，佢个价浪到好贵噶嘛，但系而家咧，即系我想话咁嘅情况，即系话咧，反而外来入嚟嘅，你固然会有担心啦，但系其实你留喺本地嘅，其实唔代表佢冇嘢噶，佢而家直情就系喺住咗喺本地嘅呢一个叫中途站里边咧，即系准备转宿舍里边，跟住就感染啦。会唔会突然间你连呢一个所谓嘅安全嘅防护罩都 系冇咗咯？安全 系啊，嗱，我见到呢度咧就问咗一啲嘅外佣嘅中介公司啊，佢哋就话其实嗰个情况系点样咧？佢话一般咧，佢话即系疫情之前啦吓，即系佢哋多啲咁样嘅情况咧，就 系 一张约未2年嘅，咁啊话如果未到满约嗰阵时咧就完咗，可能系嗰、那个有阵时如果系个即系老板炒嘅话咧，即刻买张机票要佢即刻走嘅，但有啲咧可能就 系、 是、那个姐姐话唔做啦咁样，跟住点算嘅咧？呢啲咧就叫做断约啊，外佣咧就需要喺14日之内离开香港，都唔系即刻走，有14日时间嘅。咁离开香港之前咧，就会入住呢类型嘅宿舍啦咁样。但系呢14日里面咧，喺香港搵唔搵到新嘅雇主啦？冇嘅话咧就要离开香港，有嘅话咧就可能可以去新雇主度，所以呢类型嘅外佣宿舍系一直都存在。 系啊， 仲有另外一个嘅可能性嘅，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见过咧，其实香港有一啲嘅外佣姐姐，佢哋并唔系住喺雇主嘅屋企入边， 系咁啊，佢哋俾钱佢哋去租宿租地方住咯，咁通常佢租翻啲地方啦，系咪啊？ 系啦，所以咧，佢话咧，即系琴日阿张竹君医生都有讲到啊，即系佢哋即系话，其实都有几多唔少啊，嘅外佣啊，有外佣宿舍噶。再睇埋另外嘅报道咧，就话而家香港咧，其实有成300至400间嘅外佣宿舍噶。 系啊系啊。 平时咧，一个外佣宿舍咧，可能就住20个姐姐啦。但可能而家即系好似阿豪仔咁样讲，好多佢哋走唔甩啊，想走都走唔到啊，变咗而家有啲咧。20几个、30几个，甚至40个姐姐住埋喺一个单位度咧， 都有出現到㗎。咁有一啲嘅宿舍呢，佢哋就係話呢，喂，我哋嗰邊好好嘅啦，外佣姐姐呢出入要量度體溫嘅，同埋如果入咗屋之後呢，買嘢呀、啊、各樣嘢呢係唔俾佢出街嘅，要佢留喺屋企入面度。甚至乎呢，姐姐除咗食飯同埋瞓覺之外，一律要戴口罩嘅啦。佢哋就咁講囉，究竟係咪真係咁做呢，就真係唔知啦。 好難嘅，咁而家佢話佢係店到有30多個嗰啲外佣啦， 因為兩個宿舍 係有灣仔同埋銅鑼灣，佢都有住咗咁樣，所以我頭先提呢一樣嘢咧，即係話原來唔會再有即係話本地最安全咧，冇呢支歌唱啊！咁所以我第一個關心咧，就固然除咗佢哋健康之外咧，會唔會佢哋即刻都唔可以好似之前咁樣咧，所謂吊高嚟買咧？我唔做噶咯。 我都會 冇個獨立房，我唔嚟噶啦。即係可能唔同咗，因為而家啲僱主咧都會發現，原來佢哋喺香港也有風險， 係啊，即住個宿舍嘅話就有另外嘅風險咯，咁 係啊，所以第二家咧，我亦都唔知咧，因為而家我冇請姐姐啦。究竟我哋咧香港而家嗰啲僱主咧，如果佢係喺香港，佢直情係揾香港嘅原約啊咩斷約嗰啲工人咧，佢會唔會都叫佢隔離14日先㗎？ 我諗好多好多僱主會選擇咁樣做咯。 系，因为佢讲本地， 我谂佢会俾佢检测先咧，起码都 唔知啦。因为之前 检测起码好过14日系嘛？ 嗱，我真系唔知啦，因为之前 我估系两样都会做咯。我有啲朋友讲到明噶，就算而家香港咧揾到一个姐姐，佢即刻可以翻工咁话啦，佢都会选择需要做检测啦。 冇错， 而家咧即系因为你唔知佢之前上一手喺边一度住，就算系跟雇主住都好，唔好话住宿舍啦。其实一样都有危险，因为其实冇一个人你系识噶嘛。 冇错， 佢哋嘅生活习惯是如何，你唔知噶。做了检测之后呢都会选择安排酒店，他再隔离14日才会给他上班咯。 是啦，所以可能真的要做这几个步骤啊。 但是呢之前呢早阵子讲的姐姐，即是譬如现在新来的，譬如在印尼或者菲律宾来香港那些，飞来香港那些呢，雇主是一定需要呢要他隔离14日的嘛， 没错没错， 政府规定的 法例来的。 咁跟着呢都见到呢有新闻报道呢，就说那些姐姐呢去入住那些叫做他是宾馆咯，唔会俾酒店佢住啦，因为相对地要平啦咁样。咁但系佢第嗰啲环境啊，或者佢哋个人嘅操守，即系佢哋遵唔遵守咧？ 生活习惯是如何？ 系啦，遵唔遵守嗰个规矩，系咪真系冇出到去咧？咁真系要加大力度去监管，同埋要 check 住咯。 同埋咧，嗱，真系好不幸地咧，今日咧有第二单新闻就同时出现啦。你见唔见到个恐怖外佣咧？ 哦，系啊， 见到 啊，嗰个好彩，佢喺马来西亚出现嘅。好彩， 口罩在哪儿啊？ 系啊，即系点解会咁样噶？佢就话见到有啲即系印佣咧，系啊，就话因为怀疑咩报复雇主啦，就咧无端端咧将佢个口罩咧掹走咗之后咧，就摆落自己个裤囊嗰度， 系直情系。总之嗰啲乜 裤头 啊，裤头里面跟住摄落去，咁大家知道咩位置啦。 系啦，然后再摆翻出嚟咁样，跟住就喺估啊，就话佢系想偷口罩啊，定系特登想整蛊个雇主咧咁样。 系咧，佢哋咧都系有啲咁嘅谂法咧，就系、是、啊，我咁样之后佢戴咧，佢就会听我话啦咁样。即系成日都系话有啲咁嘅。 成日都有呢一种谂法噶嘛，真系。咁啊嗱，所以突然间多咗好多人关注咧，譬如有啲都话咧，原来好多姐姐咧而家出去集会咧。佢都系冇戴口罩啦。 因为都有啲听众咧，都真系喺封烟节目嘅时候咧，都喺度话：喂，点解政府又话执行又话好严谨啊？出面咧限聚令两个人，仲要戴口罩。佢但系话真系喺假期嘅时候，见到好多姐姐都真系咧系群聚嘅，都唔止两个人嘅。佢话点解又冇加强呢个执法啊？咁都系一个问题啦。 系啊，所以你讲。 系啊，我谂执法一件事啦，另外一样嘢咧，即系作为一个雇主，如果你屋企有姐姐嘅话咧，真系需要同你姐姐好好地倾一个偈。即系例如我会做啲乜嘢咧？ 系咯， 其实我姐姐已经好乖噶啦，佢即系譬如就算上个礼拜日佢有出街，佢出咗去两个钟头佢就翻嚟啦。我冇要求嘅，但我之前我每一日咧，即系呢个就即系自己当作小人之福啦。我会同佢每一日汇报香港有几多个确诊数字。 系啦， 我会同佢讲啦。 其实佢哋都知噶。佢哋都知嘅， 系有一日佢早过 佢話俾我知，就係係啦。我會同佢講，即係嗱，呢個就係一個實況啦。而家就係嗰個情況啦。譬如我亦都會同佢講話，街市唔好去，因為而家有街市嘅群組，我幫你買餸啦，點樣？即係我會同佢講一啲實際發生緊嘅情況。咁佢知道越多嘅資訊嘅話，佢咪知道哇，禮拜日我放假，係咪就我可以大模私樣咁樣，唔戴住口罩同我其他嘅朋友一齊傾偈啊，出街啊？亦都會同佢講，香港法例改咗啊，你多過兩個人嘅話，你會犯法噶，即唔係話要嚇佢嘅，但係 不如有啲資訊咪俾佢係 需要噶。 佢哋而家其實仲冇照樣好大批人喺出面即係聚會咁樣嘅咧。 啊，眼見喺街就見到嘅，我姐姐咧應該就冇，佢都係可能係同住喺附近，即係譬如佢有陣時，譬如摩尼公主咪唔會朝頭早放狗咁樣嘅，咁佢都會約埋其他姐姐一兩個姐姐兩隻狗咁一齊行嘅，佢都係同翻一個佢平時有接觸嘅姐姐，可能去啲公園嗰啲地方兩個人見下面傾下偈都會戴住口罩嘅，所以我就會放心咯。但係未必每一個僱主即係同嗰個外佣姐姐都有一個咁好嘅即係。 个关系佢个 佢而家好搞笑啦！你唔好净系讲外佣姐姐，因为咧我见到嗰张相就话影住佢哋咧，其实都喺个譬如公园啊咁啊，佢哋都系一棚人坐喺度咧。其实严格嚟讲就。你两个人同十个人系冇分别嘅，因为佢可能两个人一张毡，但系隔篱已经有第二张毡啦。咁但系我点解话唔好净系讲姐姐咧？我琴日去咗食嘢啦，咁样咧就约咗个朋友食饭咧。咁我又系望到咧，而家系全部限聚两个噶啦嘛。但系其实而家真系越嚟越多人咧，譬如我见到有一个真系四五个人嘅。咁佢點坐咧？佢哋真系成班识嘅，咁又要倾偈咧。你见到好似想做功课，唔知搞 project 咁样嗰啲咧。佢哋點坐呢？其實咪真係咁樣咯。譬如佢嗰張本來係四人台嚟嘅，咁佢就分開咗兩張啦。咁佢咪一個坐兩個人就坐咗張台，但係其實隔離咧就等於伸手攞胡椒嗰個距離啦。咁佢咪坐喺隔離咯。 但係唔係要需要有一點五米距離嘅咩？ 嗱，所以我就話咯， 佢有隔板嘅， 佢有塊隔板 就唔使咁近， 佢有塊隔板咯，佢有塊隔板咁，然後佢咪就坐喺隔離。咁我成日望住就話，咁其實嚴格嚟講，你同四個人有咩分別咧？係 咯， 係啊，你四個人你都有塊隔板喺中間嘅啫嘛，所以即係證明咧，呢個二人限聚食咧，其實。實際執行起嚟咧，你唔好話喺街度嘅工人姐姐，淨係你普通普通顧客，你入到餐廳咧，其實我發覺唔係咁容易遵守到，亦都個老細都唔會阻你噶，個老細都唔會話喂唔得，你到四個咧，你要分開三張台咁樣揀開先得。其實真係大家都可能話咁啊，爭開啦。 可能就差啲，但系酒楼咧，佢真系分隔到一点五米嘅，但系因为佢哋冇嗰啲有啲系 冇 嗰啲胶板，所以一定有一点五米距离，一定要隔好远嘅。但 系 有胶板嗰啲系咪可能真系隔离都得咧？佢真系唔知 啊。应该就话都要保持一点五米距离嘅，系啦。不过如果你讲工人姐姐咧，咁当然最担心嘅就系嗰啲雇主啦。佢哋话而家咧就有好多人神经衰弱啦，好紧张啦，因为你自己就控制到自己啦，但你控制唔到佢啦，但系又天使与魔鬼。你又想担心佢，跟住另一把声音就话：，喂，佢自己都担心噶，你做咩要咁担心佢嘅担心咧？咁样 又真系，我想话姐姐都唔系想感染噶，啱啱先？ 但系冇用噶，你对嗰个雇主嚟讲咧，佢咪就系煎熬咯。嗱，佢担心姐姐，但系跟住咧，佢又担心姐姐个担心，然后啲人就话：，你做咩要担心姐姐个担心咁担心咧？咁样， 因为姐姐都会担心自己， 佢已经好担心啦。然后就话：，佢担心系咪我就唔可以担心咧？我冇得担心佢，我本身咪仲担心咯。咁样， 仲有一个界别我见到咧，就系有啲嘅，譬如外佣宿舍。嗰栋大厦嗰啲嘅朋友就话吓、啊，原来我嗰栋大厦 系成 为 呢 个 外佣 宿 舍， 系 啊， 系啦，佢就话咁，我而家出入点算咧？有啲咧就话暂时谂住而家搬嚟咗先啦。有啲直情讲到啊，譬如新加坡开头咧，佢哋嗰个状况出现，即系疫情好多，就系因为宿舍嗰个传播好快啊嘛。佢哋就话死啦，呢、這个会唔会喺我哋香港身上面度出现噶？咁当然，我哋大家都要小心，希望呢样嘢唔会发生啦。 求不到你，谁不在场就拿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轮不到你，场面绝对不会冷恩情，八卦的话题最带劲，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上了发卷幻想自己是巨星，戴上海洋眼镜就更接近，请你一定要是最美丽，来了以后还是要继续，把老公小孩全都留在家里，打扮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啊，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无用颠倒世界， 忧患应该点对抗世界呢？卡拿的睇法是不应该将眼前的失败只是归咎于自己，更加不可以迁怒于同路人，要对抗先要不倒下。早班是 Sammy， 填词梁柏坚，编曲监制卡拿，上榜两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卡拿天地无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有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印佣，先后在两间外佣公司宿舍同合共三十几名外佣同住。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今次是本港首宗源头不明的外佣本地确诊个案，令人担心。政府应该将今次事件视为宿舍群组爆发，联络外佣中介公司为留宿外佣收集样本做检测，预料可以在一两日内完成。何柏良话：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如果有几个宿舍出现阳性个案，当局应该马上启动后备设施，安排他们前往指定地方隔离检疫，不应该在宿舍原地检疫，而在等候结果期间不可以外出，应作类似场所小区管理，否则难以追踪。 何柏良在另一个电台节目指出，确诊的印容在入住两间宿舍之间大约有一个星期的行踪未明，当中跨越星期六日，如果在宿舍或者聚集期间发生传播，将会牵连好大。一名确诊印佣上个月曾经在湾仔和铜锣湾入住外佣公司宿舍，先后和28名和4名外佣同住，部分的外佣已经分别到不同的雇主屋企工作。家庭佣工雇主协会主席容马山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雇主向他反映对外佣在假日外出感到非常忧虑，导致精神衰弱。他说雇主不能够强制外佣留在家，只能够劝喻他们出街的时候做足防疫措施和提醒有限聚令等。他又说假日到铜锣湾等地见到部分外佣聚集的时候没有戴口罩聊天，如果有外佣违法，希望执法部门包括食环署等严正执法。国家主席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故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对重大爆炸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他的个人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黎巴嫩贝鲁特昨日发生的爆炸事故至今造成135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几十人失踪。北韩朝中社报道，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务局会议，决定向因为新型肺炎疫情而封锁的开城提供粮食，并指示有关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北韓因應早前一名脫北者返國之後出現疑似新型肺炎的病徵，在上個月24號將應急防疫等級提升至最高級別，並發布特別預警，開城市封鎖所有的出入關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下星期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14点，跌386点，总成交金额72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1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6元，跌15元；美团点评224.8，升6.4；中芯国际32.3，升3.5；阿里巴巴254.4，跌1.4；港交所381元，跌5元；小米集团15.64，系升6仙；华夏沪深353.8，跌3.2；中国平安81.8，跌9.5；盈富基金25.38，跌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4，瑞士法郎0.908，加元1.327，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0点，跌64点。港金现价报188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1.49美元，卖出2042.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提提大家封路措施啦。咁喺港岛筲箕湾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啦，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咧，快线仍然封闭嘅。咁少少车多噶，揸车嘅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咁驾驶人士咧系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 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队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 AIA 桥面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游长假期的陈海琪，希望每个市民朝早起身都可以有清新的阳光空气。 陈仲豪送返嚟，劝君快些抛弃，小李随天飞，先知自然美。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嘅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嘅树木做风险评估， 仲要跟进佢哋嘅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啊嘛。 想知多啲，可以参考发展局嘅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ing.gov.hk 睇睇啊。 老婆，你又偷听我仔讲电话？ 你听下佢越讲越离谱啊，老公！ 诶，你攞缆索同埋吊钩吊起佢，扎实啲。 啊，佢咪玩啲特别嘅喜好啦 吓。阿仔啊，你究竟做咩啊你？ 吓，我咪同啲工友讲要扎实啲货柜咯，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啊嘛。 哦。 阿爸阿妈，你哋谂啲咩啊？ 啊，冇嘢。 哦，我系谂住叫你听咧，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啫嘛。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嚟十一点半之后，丰收快活人啦吓！我见头先又举翻田，你讲先啦。 系我想计时啊，而家 冇啊！我见到头先有个女主持好进取咧，又主动打过去啦，又同阿黄耀祖讲，我呢间新闻好短嘅，好快讲完啦。 系啊，所以我咪话我想计时咯。 佢讲完噶啦，佢应该讲完噶啦。 话俾你听，系啊，因为呢单新闻咧就真系相对地系简单嘅，但系咧有啲。喂呀，唔准咁样。嚟，我头先问咗豪仔一样嘢咧，知唔知咧？面书有一个叫做英语嘅翻译噶。 我记得好似有噶，但我忘记点揿啦。 有 translation 啊嘛，有啊。 系啊，有冇用噶？有冇 先 用啊？ 记得咗点揿啊？我曾经见过嘅，因为有啲留言咧。我見過，哇！古靈精怪，唔識嗰個文咧，好想知佢講乜咯。 係啱啊，啱啊，係啦，佢係有呢個嘅。咁啊，同埋我哋即係逢星期二咧，我哋小確幸都有 Facebook Live 啦，係咪？ 係啦，係啦。 咁啊，即係可以即係話現場直播俾大家睇咧嚇，究竟而家發生咩事咁？ 係。 咁啊，早幾日咧喺呢個七月二十八號咧，咁啊係泰國嘅泰王嘅生日。係係係。咁呢個生日嘅慶典，咁梗係隆重其事啦，係咪先？大家咧即係即係舉，即係講緊好歡。欢呼啦，好开心啦！哎呀，泰王生日啦，好开心啊！咁咧，佢哋一个电视咧就直播呢个泰王生日嘅时候咧，咁啊用咗呢个面书嘅英文翻译啊， okay, 你点样啊？点样啊？ 即係佢打就係打泰文嘅，跟住咧就用咗面書裡面本身有一個 function 咧，就係撳一個掣，就會將呢一段泰文咧就翻譯成為另外一個語言，係咪咁樣嘅意思啊？係 啦， 係 啱。 呢個電視台就係 喺泰國嘅電視台咯。 咁點解要翻譯成英文嘅？ 啊，因為咁可能我喺面書嘅時候咧，咁可能就係要俾全世界睇啊嘛，咁、 哦、okay, 你就睇泰文唔知講乜噶嘛，係咪先？咁啊，但係竟然喺呢個咁隆重嘅，你知嘅咧，你知即係大家。知道如果在泰国去旅行的时候呢，泰王你其实在指指点点他都不得的，犯法的嘛， 不可以指那张照片， 你不可以手指指着他的嘛，你都要恭恭敬敬的嘛，即不可以说他掘他，即是 不可以秒嘴， 连一张照片、啊、都这么严谨，是不是？ 没错。 但是他竟然在这个泰王生日当天面书直播、 啊、 那个电视叫直播泰王的生日的时候，这个英文的翻译他竟然出错了嘢喎！ 出错咗， 唔系对唔住，我都仲系有唔明，佢系面书直播定系佢文字嘅翻译定系咩翻译啊？你讲紧 佢面书直播嘅时候， 面书直播有人嘅留言， 有英文嘅翻译埋嘅，即系话佢而家系举行紧呢个太王嘅生日， 即系一个人去帮佢翻译，并唔关面书事。 啊，关面书事啊，关面书事啊，因为佢系有个翻译噶嘛，我咪头先问咁讲面书有个英文翻译嘅， 但系佢嗰个系文字，尊重文字。因为你而家讲紧面书直播是一个画面嚟噶嘛？ 系啦，因为面书直播画面亦都翻译埋而家播紧嘅文字，系啦咁样 咯。 但个画面冇问题嘅，系出现喺嗰个面书嗰个翻译嗰个文字里面。 咁、 okay, 明明咁好啦，咁你知道啦，我头先讲咗好多次啦，太王嘅生日啊嘛。咁你知唔知佢嗰个面书嗰个英文翻译 变咗死记啊？ 是话佢驾崩 哦，点解啊？ 唔知道发生咩事、啊？ 佢系揾咗你做司仪、啊， 我就系咁。 所有嘉宾可以落台下安息、啊。点 解？ 你又用呢招绝招？ 唔系咁讲，呢件事值得记住嘅。讲真，有几多人可以讲得咁样嘅说话？ 系咪即系咁啊？ 系，我就话点解会咁样？因为系一个即系、就是、一个翻译系统出现嘅问题咯。跟住佢话点解会咁样噶？哇！即时啊，佢哋官方咧即时同面书后喺度 即刻掹喉啦， 梗系啦， 即系掹咗嗰条 lens 线啊，咩线啊，掹咗佢啦，唔好再直播啦。 佢即系净佢，你话佢其他嘢都冇，即系都唔好噶啦。佢净由生日变驾崩， 唔系你。如果你错第二啲，譬如话咧，太王生日咧就变咗英女王生日咧，都已经唔好噶啦， 都唔得啦，系咪先？ 哎呀，点会咁样噶？ 系啊，佢话佢都真系唔知点解系统会咁样出错啊。咁啊，即时当然啦，面书同佢道歉啦。 定系真系有人咁样写咗呢啲衰嘅字，佢先会翻译到噶？ 我 因为你头先话 Facebook 嘅翻译啊嘛， 系啊， 咁你 系 有嗰个字，佢先会翻译嗰句噶，照计。 嗱，我都所以我就望，其实好多新闻都有报道，但系都冇讲当中嗰个错咧系错喺边度咁样咯。 哇！ 咁当然啦，面书即时啊，但系道歉啦，同埋停止嗰个叫翻译嗰个 function 啦，咁样咯。咁但系事后佢哋都喺度话：，喂，你点可以咁样出错？我哋太王生日贺寿嚟噶嘛？你话佢驾崩， 有冇人俾人罚？啊！嗰啲咁嘅嘢， 而家应该佢追讨紧嘅，未即时讲紧诶话，究竟系会罚佢系啲乜嘢啊，定系等等嘅嘢咯？咁就系要佢俾翻个解释，点解会有呢个出错咯？ 又喂，作为泰国嗰边嘅代表，你有咩感想咧？系啦，你有咩感想咧？即系会唔会觉得都系一件好普通嘅事啫？ 我冇得普通嘅话，我会觉得啊，不论喺泰国又好啦，你边度都好啦，你去侮辱一个国家嘅国王，呢个系一个。公关嘅核弹嚟嘅， 其实 系一个， 啊、其实咧， 你点样去处理？点算？因为佢可以真系嬲起上嚟，同埋你都知道泰国嘅国王啊，佢哋有阵时做嘢都好有佢自己嘅风格噶嘛，系咪先？佢真系可以话全国我哋个国家唔再接受呢一间公司喺我哋个国家入边啊，任何我哋嘅国民用你哋嘅服务，好简单，因为你侮辱个国王咯，即系可以系去到咁嘅地步。咁你 其实佢有侮辱国王罪噶，有 系啊，因为其实你耐唔时你都会见到啦，喺泰国真系有执行呢一条法例噶。嗰间公司如果冇咗一个国家所有嘅呢一个嘅钱嘅话，其实都 系 一个几大嘅数嚟噶。 嗱，咁而家咧佢就话泰国官员咧就要求呢、這个即系 面书要解释啦， 要解释啦， 会梗系搵个人出嚟啦，睇下点解会错啦， 同埋要佢拎走呢一啲违背泰国法律内容嘅东西啦。 一定啦，咁佢就话啦，如果违反即系咧冇叫做冒犯君主。 主罪啊！佢突然有条咧，佢如果涉及呢个侮辱皇室成员啊，可以咧。可以拉去坐监，最高刑罚可以坐35年监噶。 系啊，不过佢话而家咧，泰国政府就唔会话停用呢个面书嘅。佢话因为咧， 系因为都好多关系， 佢知道好多人咧都要用紧呢个面书啦。 系啊， 系啦，咁唔得啦，咁样系啊。咁但系而家就好大件事咧，因为同埋个乘机咧，佢都话原来之前佢哋不停都要求咧面书咧就所谓移走一啲 佢认为 侮辱嘅内容噶啦，已经佢不停系咁做噶啦，咁样咯。 咁但问题系都唔系咁样噶嘛？喺呢件事系咪先？ 系啊， 所以佢而家都话揾紧一啲究竟发生当中发生紧乜嘢事？点解会错成咁？ 系、啊，就有啲人就话咧，其实系咪应该都系靠翻叮当个翻译海绵咧？ 又引啊叮当出嚟，佢呢排好忙喎、啊。 系啦、啊，即系咪系咪好好多咧？应该用翻呢个生日海绵翻译海绵先得咧？咁样 谂到即系、就是、一啲咁重、咁隆重、咁重视嘅一啲情况都。可以咁样有呢个出错，我觉得相关嘅唔好净系赖面书，我觉得相关嘅人员都要有啲责任咯，可能。 这日我已睡至下昼，有伴说今晚会结伴来。我没有心情，为何难开口？这夜看有半块落透，我在这刻心里有泪流。哦哦，还是要假装张开笑口，喝尽这杯酒，烛光已被我吹走。许一个愿，如果可真给我拥有，已完全足够。祝我在这生辰后，似未曾心碎，在我的心里，仍然是稀罕你回头。我渡过生辰后，到未来几岁，若你不回来，无论我这刻多醉和我心多碎，空等这伴侣。唱罢这曲，仿似再无愁，再合照，等待客人们分手。再倦透，似尽兴未够，决定再饮，决定再逗留。哦哦，仍旧有假装张开笑口，喝尽这杯酒。烛光里未见伤口，许一个愿，如果可真给我拥有，已完全足够。祝我在这生辰后，似未曾心碎，在我的心里，仍然是稀罕你回头。我渡过生辰后，到未来几岁，若你肯回来，无论那一天几岁。哦，祝我在这生辰后，似未曾心碎，在我的心里，仍然白等等你回头。渡过生辰后，到未来几岁，若你不回来，无论我这刻多醉 和我心多碎，空等这伴侣。哦，等不到伴侣。哦，心底继续醉。 孙耀威啊，生日愿望啊吓，咁我梗系希望咧，生日愿望咧、就唔好变咗头先嗰啲咁样吓。 唔系咯， 生日就变走嗰日，好 大 件 事 噶嘛，真系。好啦，嗱，以下咧系一个即系人性嘅大测试嚟噶。你哋咧，即系觉得一个人咧，应该咁讲，我哋个吓，特别系女人啦吓。 做咩啊？ 你咧，桂花田，你会唔会咧觉得？个男人咧望住你只眼嘅时候咧，佢只眼望紧你身体边一个部位，你系咪好容易就会即系察觉到嘅？ 哦，咁啊都系噶， 即系譬如佢坐 你 前面坐 下噶嘛， 系啦系啦， 佢都会睇到。 系啦，即系你系咪好容易就发觉哦？你死佬啊！你及紧我边个位啊？系咪真系咁样噶？ 可以望，系好容易嘅，系咯。所以 点？我不如举一个例子，系我见过。 好啊好啊好啊！ 我见过曾志豪。 你见过我做咩啊？ 我见过你只眼点样望女仔咯？ 系啊，你点样望？ 点解你咁留意啊？ 唔系，因为我同一个嘉宾，个嘉宾系女仔嚟嘅，佢企喺我隔篱，阿曾志豪就喺对家，咁所以咧，我望住曾志豪讲嘢嗰阵时，咁我系望住佢个样噶嘛，我见到佢只眼望紧系咪水平线咯，咁呢个地方咧我就唔讲啦，但我话就算系男仔，我都会见得到一个男仔，佢望住人哋讲嘢嗰阵时，究竟你只眼系望紧边？我有见过， 但你知唔知咧？你系自己控制唔到嘅，可能咧你嘅心里边咧就觉得喂。唔好咁失禮街坊咯，哇哇哇！但系忍唔住你又會哇咁望下，哇只表好靚喎咁樣。所以有陣時咧，好難去即係。 其實個目光係講緊係人哋引咗你去埋去， 正所謂 咩控制唔到你個目光喎、啊。 正所謂眼神騙不過喎，甚至乎嗱，你信唔信咧？如果而家要直情係講到明嘅，就譬如話嗱，你譬如就當你望住個即係水著女郎，佢同你講到明就話你唔好望佢得唔得？或者你唔好望佢嗰啲地方得唔得？ 你 就算系啦，你就算答应咗 ，OK， 我真系会知道系玩紧一个 game， 我就唔望佢。但系原来你都会忍唔住望咗噶。 唔系啊，好衰嘅，你越叫话唔望嘅话咧，你就越会想望噶。 系啊，嗱，咁你点解咧？我见到咧最近咧喺 YouTube 度咧，就有人拍咗一条片咧，佢个名好笑嘅，就叫正人君子大挑战啦。系啦，咁咧佢摆明系玩咧，系点样玩咧？佢就揾咗四五个都系男人嚟嘅。即系后后生生咁啊，廿零岁啊，嗰啲叫做咩？血气方刚咁样啦。佢就咧坐喺个电脑荧光幕度咧，佢就望住咧前面播嘅一啲唔同嘅片。嗰啲片咧，全部都系佢哋揾嚟咧，世界各地咧。咁你知大把呢啲身材好嘅女士，佢又中意咧就摆啲片上网啊嘛。咁但系咧嗱，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呢啲女士摆嗰啲片咧，佢唔系纯粹系譬如咩港姐泳衣咧，咁佢大部分时间就系想你睇佢身材啊嘛。但佢唔系。佢咧特登揾嗰啲美女片咧，就係佢扮有主題嘅。而家有好多美女啦， 抹車啊， 係啦，抹車 啊， 冇錯啦。仲要係譬如嗰陣時有啲美女主播咧，佢哋都好中意就係話我教你煮餸啊，係啦。但係咧你又見到哇，大佬你著到咁清涼嚟煮餸啊， 豬肉咧， 係啦，咁樣都係豬肉啦，係啦。佢就用呢个方法，无论系佢喺度唱歌啦、做健身啦、喺电脑台度打字啦，佢就全部揾呢啲咧，就系好似有特定主题，甚至乎咧，譬如而家 好明显发生咩事啦， 系啦，而家好多嗰啲女网红咧，佢会教你做唔同嘅体操啊、瑜伽啊、居家运动咁样噶嘛，咁好多时候 唔通叫着羽绒咩？咁 系 咪？ 系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啲女朋友可能都会话。其实你睇佢咧，你睇紧佢边度啊？咁你男士 嘅 话， 你睇动作啊，定系咩咧？ 我个睇佢动作啊，你睇下佢嗰只脚摆落个头度几劲啊，咁样系啦。但系啲女朋友老婆就会好唔信话，咁你唔睇隔篱嗰个，隔篱嗰个又唔睇， 即系两个嘅。 唔系即系譬如系啦，隔篱嗰个密实啲，你唔睇咁样。好啦，咁于是乎咧，佢就揾咗呢一扎片啦，全部都系咧表面上你可以话我睇佢打字啫嘛，我唔系睇佢乜嘢啊咁样。 好啦，咁佢 第一次有打錯字啦， 系啦系啦， 点解咁快啦？ 咁佢就 set 咗呢啲片喺佢部电脑度啦，咁然后就揾啲男生去睇啦，咁你就咁听就话喂。佢睇咗你都唔知噶啦，佢点知佢望边度啫？ 因为佢睇个 mon 啫嘛，咁个 mon 佢一眼已经望晒成个身体噶啦，叫做 佢有个高科技 哦， 吓佢有个高科技， 佢喺个电脑里边 你个眼球咁样啊？ 佢有个真系，佢有个叫做咧 eyeball track 咁嘅东西啦， 即系内置睇到佢嗰只眼嘅眼珠。 佢唔使内置咁夸张嘅，佢应该 喺个电脑内置。 系啦，佢应该喺个 mon 嗰度咧。嗱，呢个高科技内容咧，如果有啲听众你劲啲嘅，你话俾我听，因为佢解释咧就比较简单。佢总之就话咧，佢个装置应该就系咧，佢个电脑 mon 咧可能有一个配合就你眼嘅。你望到边咧，佢会 track 啊，走去边度嘅。咁佢个表现方式系点咧？佢真系出现咗一个白色嘅圈咧，即系好似你攞支笔咧。画一个粉笔印， 佢而家系望紧佢嘅头嘅，唔系望紧佢嘅身嘅，唔系望紧佢嘅脚嘅。哇！ 大佬，咁跟住咧，反明要玩啊嘛，佢就话你敢唔敢接受挑战？唔系真嘅， 我识嗰个科技啊，嗰个科技、啊。 我谂系真噶，因为咧佢哋全部出到嚟好无奈咁样咧，咁跟住嗰啲男仔咁佢玩噶嘛，佢话好，我哋会愿意接受挑战。 即系睇完之后同佢大测试，你头先有冇望过呢个女仔喺边度？边度？边度？ 嗱，仲要讲到明咧，就系话唔准望，你就赢噶啦。咁就头先我讲到明，即系你唔准望就赢噶啦，即系欲罢不能啊嘛，咁样。咁但系原来佢话咧，嗰四五个男仔咧，全部坐喺度咧，你望住个 mon 就好笑。开头咧，譬如第一个画面咧，就系、是、一个哇，着住粉红色紧身，即系紧身运动衣。总之就你应该见到嘅全部见到咁滞啦吓，但系佢唔会咸湿嘅，佢冇露点嘅。总之佢就衣着好性感， 但系啲写晒出嚟。 好性感，咁咧佢就我睇下呢个系咩嚟嘅先。哦，佢喺电脑台度打电脑。 哦 你就好似对面咁望住佢，咁跟住，然后你就好快见到咧，有啲人咧就开头咧扮啊望边咧，望到去咧个画面嘅角落头喎， 欧风咯， 直情 欧风 唔敢望佢，系啦，直情望到 长期斗鸡啊， 系咪？除非佢压咗个画面好大好多嘅啫，如果唔系咧，佢就唔望呢个人，佢直望 佢 后边嘅嘢。 系啦，譬如佢嗰张图咧，就系佢坐喺个电脑台度啦，佢远处有花花草草咧，你就望住劲好笑嘅，佢只眼咧全部望去最上面嘅棵树啦。 即系我哋嘅观众系可以睇到，而家佢嘅眼咧系圈紧， 因为佢系啦，因为佢有效果啊嘛。但你发觉咧，佢好快忍唔住，嗰个网红咧，可能咧佢就咁坐喺度啦，跟住喐两下咧，佢只眼咧明明望紧左上角个棵花噶嘛，佢忍唔住翻到嚟中间咧。然后就跨咗喺嗰个部位度啦，跟住就佢就知道输咗啦。 其实呢个我觉得系违背人嘅常理嘅，人咧只眼又好，你嘅感官都好啦，永远系一有喐动嘅嘢咧，你就会望嘅。 佢系喐得大啲啦， 系啦，即系我唔系讲人哋，就系讲个心口嘅，即系我哋讲，可能你无端端讲系要手喐一喐咧，可能你都会明明望住佢只眼，但系你见到佢只手喐，你就会望住嗰个方向，睄咗睄过去，咁鬼叫啊！全身嗰啲肉都咁结实咧，拜拜肉啊嗰啲 都冇哇， 系嗰啲咁样喺度喐下喐下， 同埋你会见到啲人望嘅位咧，即系咧，佢话有一个咧系属于打大佬级咧，佢话喂啊，点样你叫我望边啊？佢就係瞓喺度咧，舉嗰啲叫做嗰啲叫啞鈴啊。咁你諗下，佢又舉啞鈴就會有個動作啦。佢又成個瞓喺度，嗰位咧直情係由頭望到尾咧冇走過。佢話我放棄啦，我唔知望邊度。佢話冇可能，佢話冇可能望嗰度。嗱，大哥呢個測試好笑嘅地方咧，佢就話俾啲網紅片聽就話。喂，你又话你着到咁做运动，又想教人做运动， 啊、 但系佢话每一个男生望嘅时候 都唔系可以学到做运动啦， 全部都系望紧嗰啲地方 啦。 系啊，但系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咧好大嘅提醒咧，就系、是、原来好多男生咧真系冇办法啊，忍唔住。佢话有啲网友佢话我作为女人我都忍唔住望啦，佢话真系忍唔到咧，即系你 靓嘢系人想望都合理啊， 因为目标太大啊，你明唔明啊？ 唉，惨啦，又俾阿祖识穿咗，我下次要再收敛啲先，系啦，可能我都系属于我唔想噶，系啦，我都系 装 咗 无 奈， 系啦，我装咗眼球装置，佢自动 check 到点啊？够钟啦，而家。 呢啲公司对美国嘅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唔应该提供来往美国嘅国际电信服务。佢将会同司法部长巴尔、国防部长埃斯珀同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沃尔夫一同敦促联邦通讯委员会撤销同埋终止授权四间中国电信公司提供往返美国嘅电信服务。 另外，蓬佩奥再次指责中资程式 TikTok 同埋微信危害美国公民嘅个人数据，建议将不受信任嘅中资程式下架。国务院将会同商务部同其他部门合作，限制美国境内嘅中资云端服务供应商收集、储存同处理数据等敏感资料。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05点，跌397点，总成交金额77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1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46元，跌15元，美团点评222.4升4元，中芯国际32.6升6毫，阿里巴巴254.4跌1.4，港交所380元，跌6元，小米集团15.5毫4跌4仙，华夏沪深353.7毫6跌3毫6，中国平安81.8毫半跌9毫，盈富基金25.3毫6跌4毫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78，瑞士法郎8.536，澳元5.578，加元5.844，新西兰元5.145，欧元9.202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03。日经平均指数报22439点，跌75点。港金现价报1888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3.12美元，卖出204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咧快线仍然封闭嘅，揸车嘅朋友咧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咁啊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搭巴士嘅朋友都留意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干诺道中 AIA 桥面来回、北大屿山公路东汇城九龙、将军澳道电话机楼方向将军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如果要为家人煮一餐饭的话，你会煮什么呢？ 我会煮蒸蛋、煎薯饼、绿菜和蒸鱼，因为我的家人喜欢吃。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黄耀祖，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社工， 咁点解而家你有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噶咋，每日咧我都要辅导两位拍档，一个咧就成日虾老公，一个就怕老婆，所以每日开咪之前啊，我都要同佢哋做心理辅导噶。 咁你成唔成功啊？ 哦，佢哋冇得救嘅。 咁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曾志豪、桂花田做丰收快活人。 咁你哋又有冇嘢唔开心要我帮啊？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死啦！自从头先俾黄耀祖咧识穿咗我。隻眼唔知眼神骗不过之后呢。 你隻眼唔系细㗎嘛。 係啦，我 Sam 虚嚟㗎即刻。 係啊，所以睇望人嘅眼系好紧要㗎，最紧要系眼神嘅接触。 就系、是、接触囉。 眼神接触对方嘅眼神嘛，都系讲緊眼对眼。 但如果有啲有啲比你嘅眼神更加吸引，但如果你唔望嘅咪即系唔尊重囉。 咁啊，你喺人哋唔望住你嘅眼之前你先去望啦，好唔好？唔好俾人发现囉。 係啊，但係嗰个实验就话俾你听呢，大部分嘅男士啊其实你隻眼呢都系呃唔到人㗎。 係都系好唔规矩 嘅。係啊，你一望呢其实你系望到你望边度啊，咁样真系。 OK， 係啊，所以留意住啦。係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6%。听个节目丰收快活人，而家有豪雨录。 豪雨录，那些我们崩坏的记忆啊！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 系啊系啊，我知道啊，琴日我哋已经咧破坏咗大家美好嘅回忆好耐噶啦，可能你到今日啊，仲系。冇人放过你啊！继续仲系小夫，小夫都继续喺度嚟紧。不过你放心，今日其实唔系再想摆落去叮当呢件事里边，但系由叮当呢个童年崩坏，你有冇发现有好多嘢都 keep 得唔耐嘅咧？ 叮当啊，谁都喜欢你，小猫也自豪。 嗱，譬如咧，这个漫画俾人哋二次创作。就是你童年崩坏啦，你有冇发现有其他嘢可能喺你以前嘅记忆里面都好美好嘅，但係大过咗大过咗大过啲大过啲变一啲变一啲，你突然间发觉又唔同咗喇喎。嗱，譬如我举啲呢好经典嘅例子呢，呢啲係呢古人啊，古人系有个童年回忆崩坏系咩呢？就话说咧，以前大家想象中咧，月亮上面有咩噶？有嫦娥，有白兔，有吴刚，有桂树啊嘛。一路大家咧都系有好大嘅幻想喺度噶。咁但系佢话几时开始咧？对于月亮嘅回忆系崩坏咗咧，就系话当有太空人登陆月球，甚至乎唔使用太空人啊，甚至乎啲人话咧，当嗰啲天文望远镜咧。可以有足够的高清倍数呢俾你望到月球的真面目的时候呢，我记得的嗰时呢我爸都有话俾我听呢，佢话当时有好多人呢就接受唔到，因为点解呢，一望到个月球表面点解係粒粒突突嘅，点解係荒凉渺无人烟嘅，点解我哋等咗几千年唔係会见到有嫦娥嘅咩，原来乜都冇㗎。 人 系啊，呢一个咧可以话系一种即系我哋嘅集体嘅一种幻想嘅崩坏啊！事实上咧，神话传说其实真系唔能够咧望得太清楚嘅。你望得太清楚，你点样说服自己系啊？我继续咧买个月饼咧，我觉得上面咧会有只嫦娥喺度咧。 叮当啊，谁都喜欢你，小猫也自豪。 咁更加唔好讲其他嗰啲名山大川啦。可能你会远望咧，觉得哇云雾缭绕，会唔会上面有神仙咧？咁但系到到佢变成一个风景区嘅时候咧，你就发现哦，呢、這个记忆都崩坏咗啦。边有咁多神仙喺嗰度住啊？啲人咁多。而我觉得第二个咧最容易令到大家崩坏嘅系咩呢？应该就系你嘅中学同学啦。中学咧就咩都系美好嘅，可能你印象之中咧，阿强明明仲系篮球队队长啦，阿小美咧仲系排球队嘅女队长啊，你仍然都会觉得嗰个校花、嗰个校草好多都系你中学里边 keep 得非常好嘅回忆，直至中学同学聚会出现嘅时候，你突然间发现。点解个个都系个个都系桂花田嚟嘅？你有冇呢种落差好大嘅感觉咧？可能你曾经系羡慕过佢，你曾经系爱上过佢，你曾经系暗恋过佢，但系点知你突然间发现，哇！十年、二十年啊，崩坏，那些年变成咗那谁啊？咁亦都有好多人係讲緊你嘅 X 啦，你嘅前度啦，嗰种崩坏呢可能亦都係分手嘅时候明明好美好嘅，再过多十年八载再见返面嘅时候，嘩你突然间发现，嘩点解我当初曾经俾佢揽过嘅。 你睇叮当嚟啦。 如果咁样计嘅话呢，对于一个人嘅崩坏呢，个打击系咪大过对一笪地方嘅崩坏呢？譬如我哋无论讲緊係中学同学啊，可能你嘅一啲初恋情人啊，你嘅前度啊，甚至乎可能係一个人呢，你突然间发觉点解呢几年呢佢变成咁，佢变成咁嘅崩坏啊。係啊，我諗你都知㗎啦，真係有好多人呢喺呢几年发觉童年崩坏啊，你好难再鍾意嗰啲偶像啦。所以呢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杜绝大家不要崩坏呢，就是他永远将最好的那个回忆呢就定格咯。譬如我们成日都举例呢，就是周星驰。其实星爷呢可以话我们即是叫做大人世界里面的叮当来的。你会觉得他的天马行空的意念呢跟叮当那些法宝袋一样，他总是有很多不同的笑话会发出来。但是正如你想叮当可否不会老，你都会好驚呢，就係、是、喂星爷可否不要老呢，因为你好驚呢，就係、是、如果佢再出嚟拍戏，其实佢会唔会有机会呢都会令到你崩坏㗎，佢会唔会令到你都发觉点解佢啲笑话呢会冇咁好笑嘅。所以啱㗎，有时星爷呢佢咬住牙关呢点都唔出嚟同你拍咩功夫二呀，点都唔出嚟呢再做男主角，可能係好事嚟㗎，起码你唔会有一句星爷崩坏嘛。 人人期望可达到，我的快乐比天高，人人如意开心欢笑，跳进美梦寻获美好。 不过呢人就话可以即係坚守自己唔行出嚟啫，咁有啲嘢呢就不可以外力呢就作为呢一个抗拒做转移嘅。譬如我哋话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佢可以好容易就崩坏嘅喎。可能你曾经仲记忆之中就係话哇乡下里面呢青山绿水好靓㗎喎，过多几年你返到去，你咪成日都听到有啲人讲话哇唔认得嗰笪地方啦，因为山又移平咗，田又俾人哋呢开采咗，於是乎你成个地方嘅回忆唔同咗。好多人都话㗎，哇而家呢啲地方越嚟越多游客啊，日本唔係我哋熟悉嘅日本啊，嗰笪地方都唔係我哋认得嘅嗰个美丽景区啦。咁啊，冇办法噶，因为咧地方就唔同人啊。星爷可以忍住唔拍戏，唔做男主角，但个地方佢冇得忍住唔发展，甚至乎佢冇得阻住啲人要对佢发展。 你睇，叮当嚟啦！ 所以咧，你就会好容易发现，叮当嘅回忆可能你俾一幅漫画就破坏咗，

上世紀嘅文物啊。因為咧，阿豪仔頭先咧，你喺豪宇老尾講咧，有啲嘢咧真係會唔記得咗噶，我哋要揾翻嗰啲回憶，揾翻啲回憶翻嚟咁樣。所以咧，有一班咧網民咧就喺網上面啊發起咗一個討論區，佢哋就係講緊啊，究竟而家你嗰個辦公室啊，你個 office 啊，用嘅一啲幾咁落後？几咁上世纪文物嘅，可能一啲工具啊、摆设啊咁样嘅。咁但系我觉得咧，我哋保育四大天王系列咧，其实一样可以保育埋咧。即系究竟其实以前嗰个年代，我哋嘅办公室系有啲乜嘢噶？ 哦哦哦， 系啦，佢吊诡地嚟讲就系话，喂，我间公司而家都仲有啊咁样。 哦 ，fax 机咯。 fax 机对唔住，原来 fax 机冇去到头十位。 即系未够古旧啊？ 可能 打字机，打字机。 你讲摆设定系物用具啊？ 用噶啦，应该系。 豪仔啱，打字机系成为咗第一位。 打字机咯。 因为有一个网民咧，佢就话：，喂，我真系坚啊！嗱，因为佢讲紧咧就系佢开头入到间公司嗰度做嘢嗰阵时，见到有打字机啦，咁佢以为哦可能未坏，咁继续用啫咁样。佢话但系最坚嘅地方系乜嘢咧？嗰部打字机坏咗之后，竟然有另外一个同事。唔知将摆咗几多年嘅另外一部同款打字机搬咗出嚟去代替佢， 好嘢！ 就话真系好嘢，佢话哇，点会估到原来呢个出土文物仲有人喺 office 度用紧噶？ 咁但系佢冇话咧，用嗰个同事咧会唔会都系出土文物嚟噶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好难识用噶嘛。 系啊，即系 lunch time 嗰阵时会问佢嘅，喂，我有识唔识礼啊？咁样 识唔识礼啊？ 有系啊，真有礼噶咁样。 系啦系啦，嗱，仲有咩咧？仲有出土文物。 我觉得有一个好劲嘅，我直情唔记得咗。如果我哋谂翻，真系可能系七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都仲会用呢一样嘢嘅。 佢 就话咧， 系咪嗰啲针？吉丹嗰啲针啊，不过唔系啊，茶餐厅都仲有啊， 系咯，嗰啲仲有，嗰啲仲有，嗰啲仲有。 呢个排第四位，佢就话佢哋公司系冇水机嘅，咁但系咧、员工系有水饮噶、哦。佢话每一朝咧，佢哋有个姐姐咧会煲十几壶水出嚟之后摊冻，所以大家翻工嗰阵时咧，就要将嗰啲摊冻咗嘅水入落自己水壶嗰度。 咁得意啊！ 系老公司嚟嘅， 哦， 系咪？即系嗰啲好旧嗰啲公司嚟嘅。 唔系，佢就话佢就话唔系旧式嘅公司，但系佢哋仲用一啲咁旧式嘅方法去营运咯。 呢啲咪营咯？ 呢个就系佢 营格 咯。即系佢有茶水阿姐喺度， 系啦， 同埋煲滚水出嚟咯。 冇水机咯，简单嚟。 系咯系咯 系 咯。仲有大牛龟电视。 大牛龟电视冇，但系大牛龟电脑原来而家香港仲有人用紧、 哦。即系佢仲可能用紧 floppy disk。 我 唔会啊嘛，你 floppy disk 点 run 啊？人嗰啲 佢可以自己内部用噶嘛？ 咁你都要程式 afford 到先得噶嘛？可能嗰啲停用。 我冇话俾你听咧，大概我谂啊，五至七年前到啦。都唔算好耐啊，五至七年前嗰阵时咧，我哋电视部咧，譬如我写完稿之后咧，要攞落去楼下度摆落部即系字幕机度啊嘛。嗰阵时咧，仲系 save 喺咧一只咧三寸半嘅硬碟，嘅唔系硬碟，嗰啲叫做硬嘅软碟。然后咧就将嗰只碟咧抄完嗰啲 work 嘅 file 咧，再攞落去楼下嗰部机咧，嗰部仲有一个 drive 可以俾你塞呢只碟落去咧，再捞翻嗰个 file 出嚟噶。有一轮都仲系咁样玩紧噶，好好笑噶，因为你自己两部机咪得咯。佢仲系有呢个最简单嘅，即系文字输入器啫嘛。 有冇啲师傅喺度教 how to use this one？ 我唔使，因为我哋本身都系嗰个年代嘅人嚟嘅，我哋都识嘅，真系哇！所以零舍有亲切感啊，谂起都。 咁你嗰部打字机我都识用嘅。 系啊系啊， 唔系、 啊， 我想言之，你见到我哋香港电台啲嘢几旧啊？ 冇啊，都叫咗淘汰咗啦，冇埋啦。 你话啲嗱嗰边冇啫，但其实我哋而家某一啲嘅 studio 啊，我哋仲有 MD 机噶嘛。 有啊有啊，而家我哋呢度 都 仲有啊。 我都覺得好澎湃㗎啦，點解仲會有 MD 機呢一樣嘢用緊？ 但 MD 機個樣子夠潮啊嘛，唔覺老土啊嘛，睇唔出啊嘛，係咪先？ 我對呢一點有少少保留。 好啦好啦，你繼續啦。 好嗱，另外仲有啲乜嘢咧？佢就話，譬如咧，有人仲係要翻到公司嘅時候咧，要手寫一個簽到時間嘅，即係喺埲牆度有個員工簽到簿，你係要做呢一樣嘢嘅。 即 係 佢有啲仲係以前係啦，即係佢冇進化到叫做話 电脑 系啦， 打卡机 其实打卡机我都觉得系 少啦，而家系嘛， 都系勾勾地咁样噶啦， 系啦， 都 cut 嘅啫嘛，系咪？ 另外有一个咧就劲嘅阿钱，一定就翻唔到呢一份工嘅，佢就话佢哋个 office 到而家系冇冷气嘅，系、用几把风扇吹住自己一啲 咁舊式嘅 office 喺香港原來仲有嘅， 咁搞笑。 佢咩行業有冇講啊？ 嗱，佢又冇講到咩行業喎，但係就講到咧，係 咪做凍肉㗎佢？即系用冷气打一个雪柜，嗰度有啦，系啊，咪做冻肉噶佢。 可能都系真系熟食食品嘅，可能都。 咁好笑嘅真系，跟住咧 唔知，跟住咧仲话另外一个咧，佢哋公司系冇一个属于自己公司嘅电邮系统嘅，而全公司嘅人系共用一个 固网电话，哦， 咩咩摊啊 ，email 摊 系啦。所以咧，佢哋冇即系冇一个电邮系统未共用咯，咁样佢话咧，仲要咧系对家如果冇 fax 机嘅时候，佢公司咧就会用电邮同人哋联络啦。 好传统啊！呢啲真系 哇，咩年代啊？发生咩事、啊？ 咁佢哋出粮咧，系咪都会攞银票啦？ 系啊，系啊，攞个信封俾你出现金啊！ 攞信封啦，系啦，系咪包午饭噶？佢哋会 嗱，都唔出奇啊！ 但如果你讲到出粮咧，有一间公司咧，原来仲系每一个月出粮嘅时候咧，佢哋有 HR 嘅 department。但他们的同事就会拎着成沓 hard copy 的粮单去到他们不同楼层那里 逐个派 粮单咯。 哎呀，咁如果呢啲傳統嘅公司呢仲有傳統人情味嗰下 keep 埋呢，咁就 very good 啦，真係。好啦，聽新聞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9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新增8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3754宗。有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的印佣先後在兩間外佣公司宿舍和合共30多名外佣同住。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亮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今次是本港首宗源頭不明的外佣本地確診個案，令人擔心。政府應該將今次事件視為宿舍群組爆發，聯絡外佣中介公司為留宿外佣收集樣本做檢測，預料可以在一兩日內完成。何柏良话：参考新加坡经验，如果有几个宿舍出现阳性个案，当局应该马上启动后备设施，安排他们前往指定地方隔离检疫，不应该在宿舍原地检疫。而在等候结果期间不能够外出，应该作类似场所小区管理，否则难以追踪。何柏良在另一个电台节目指出，确诊的印佣在入住两间宿舍之间大约有一个星期行踪未明，当中跨越星期六日，如果在宿舍或者是聚集期间发生传播，将会牵连好大。香港人力资源仲介协会主席廖翠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公司宿舍以往只是有大约十几人入住，但而家会有几十人住在同一个宿舍。他公司负责的宿舍不容许居住的外佣外出，会有员工同他们同住，确保他们不会出街。而外佣在宿舍内亦都要全日戴口罩、定时量度体温等，但其他公司可能未必会同样严谨。他又说，由于部分仍然在原居地的菲佣和印佣签证未获批，有不少市民会改为聘请留在本港的外佣，所以聘请外佣的人数不减反而增加。日本广岛市举行仪式纪念原爆75周年，首相安倍晋三在仪式上表示，在堅持無核三原則的同時，日本會作維持不同立場國家的橋梁，繼續促請對話，促使各國採取行動，引領國際社會一起努力實現無核武的世界。紀念儀式今早在廣島市和平紀念公園舉行，大約800人出席，包括當年的原爆幸存者和來自80個國家的代表。受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出席人數受到限制，只是及往年的不足十分一。在日本時間早上8:15，即是當年美軍投下原子彈的一刻，出席人士為死者默哀。广岛市长松井一实发表和平宣言，促请各国领袖合作，迈向建立一个不依赖核武的安全体制。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气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92点，跌409点，总成交金额77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21点，跌1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46蚊，跌15蚊；美团点评222.4，跌系升4蚊；中芯国际32.5毫半，升5毫半。阿里巴巴254.2，跌1.6；港交所380蚊，跌6蚊；小米集团15.58冇起跌；华夏沪深353.74，跌3.8；中国平安81.7，跌1.05蚊；盈富基金25.34，跌4.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日元105.55，瑞士法郎0.909，加元1.327，人民幣6.944，英磅對美元1.313，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664。日經平均指數報22363点，跌150点。港金現價報18880蚊，升12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41.89美元，賣出2042.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的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他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在这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在家才是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老婆，你又偷听我仔讲电话？ 你听下佢啊，越讲越离谱啊，老公。 你攞缆索同埋吊钩吊起佢，扎实啲。 啊，佢咪玩啲特别嘅喜好啦 吓。阿仔啊，你究竟做咩啊你？ 吓，我咪同啲工友讲要扎实啲货柜咯，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啊嘛。 哦。 阿爸阿妈，你哋谂啲咩啊？ 啊，冇嘢。 我系谂住叫你听咧，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啫嘛。 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阿嘉宾啊，嗌咗你个名字都半年，我都仲系觉得怪怪地嘅，真系好似成日都讲有啲特别嘉宾咁样啊，真系。 咁咪特别咯，所以佢咪佢特别嘉宾咯。 你都未出场，你等等先啦，阿嘉宾啊。哎呀，又系咁样，亲爱嘅嘉宾，其实你做咗货柜处理作业安全督导员都半年啦， 你越做越好啊！ 哎呀，好彩有阿豪哥同埋田姐，你哋成日提醒我教我做嘢啫。 不過之但係呢， 之但係咩啫嘉賓、啊、 我自己喺度做得好開心㗎，但係呢我屋企人有啲擔心囉、 哦、你屋企人擔心係正常嘅、哎、有個咁樣嘅女上司，佢起始當你嘉賓，佢、啊、當你紀念班咁想食咗落肚，你係應該要擔心㗎、哎、 你應該咁講嘢你 吓、啊、我又講錯 咩，你嚇出係嘉賓㗎嘛， 咁啊嘉賓你屋企人擔心啲咩， 佢哋擔心呢就唔係擔心我上司，係擔心我喺貨櫃場做嘢好危險㗎，你哋知啦，我哋成日要用到唔同嘅重型機械設備，如果有工友唔遵守操作呢啲設備嘅安全措施，好容易會發生嚴重嘅工業意外㗎嘛。 誒，嚴重工業意外可以避免啊，其他意外就唔知啦。喂，冇人想有工業意外發生㗎係咪？所以咧，咪要做足一切嘅預防措施去避免意外發生啊，嘉賓，你知㗎嚇？ 嘉賓啊，你可以嗌㗎、啊，你睇下佢個膊頭掂到你個鼻哥啦，已經。 咩啫？係呀， 安全措施呢家嘢要避免意外啊，讲系咁讲啫，好难噶、啊， 唔难嘅，只要肯做。 嘉宾，我而家仲留喺间房度，一阵我出去饮茶，你就自己搞掂晒啦吓。嗱、啊，我话你听，的确系有方法嘅，不过首先你要揾出有机会发生意外嘅地方，再对症下药。即系譬如你眼前呢个上司咁啦吓，嗱、啊、我问你啦， 咩啊？ 喺货柜场里边，我哋常用嘅机械设备又包括啲乜嘢呢？ 哇，咁啊真系多啦，包括有呢个叉式起重车、英式起重车、橡式起重车、龙门架起重机、塔式起重机，同埋流动式起重机呢啲咯。 嗯，你乜机都识，真系犀利犀利！哎呀，年轻人真系好啊！ 佢最叻系咩？系笔机。 系哎呀，喂，咁啊嗱，我想问一下啦，咁要确保呢啲机械设备啊系处于安全使用嘅状态，咁有啲乜嘢应该要注意噶？睇下你小唔小心先。 嗯，咁啊应该要做恒常检查、定期测试、检验同埋妥善维修啦，确保佢哋安全使用啊嘛。 一百分啊，真系。不过真要提下你啦吓，呢、這个机械设备咧系唔应该用嚟处理超过佢嘅安全载重量嘅负荷物，所以你要大只啲啊，知唔知啊？ 咁梗系啦，好似我哋做嘢咁样，最紧要咩？量力而为啦。 阿、田姐啊， 咩啊？ 你知就好啦。 咩啫？ 你对佢嚟讲，你对佢嚟讲完全超负荷啦。 我咪提咗佢要练大只啲咯。 阿嘉宾 check 咗货柜实际重量之后，跟住又点做啊？ 咁啊，紧要啦。货柜车司机喺交柜之前咧，要打开晒所有车架扭锁，跟住要选择合适嘅吊运负荷物设备同埋方法。喺一般嘅情况底下咧，应该用适当嘅起重设备喺货柜顶嘅四个夹角接口，用垂直方法去吊起个货柜啊！ 真系快而轻，真系。 咁既然要吊起一啲咁重嘅货柜，起重装置就梗系好重要啦。咁嗰啲缆索啊、吊钩又应该点拣呢？ 哦，咁啊要拣啲构造良好、用优良质料嘅物料做成，仲要有足够嘅强度噃。每次用之前咧，都要由合资格检验员按照起重机械及起重装置规例所定明嘅方式进行过测试，同埋彻底检验先可以用啊。 嗯，真系要做足检查噶，真系。咁如果呢啲吊索、吊钩啊有损坏嘅话咧，咁应该点做啊，嘉宾？ 诶，坏咗啊，即刻抌咗佢啦，坏啊唔应该再用。 咁你知啦。夏季有机会打风又或者落大雨噶嘛，好似呢几日咁样，唉，啲人食饭都冇啖好食。咁啊，货柜处理喺户外工作，最直接就受到天气变化嘅影响啦。遇上恶劣天气嘅话，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呢？吓？ 嗱，预防工作好重要啦，所以我哋应该喺天气未变差之前啊，快啲检查清楚啲货柜，睇下佢哋系唔系咧已经堆放喺适当嘅位置啊。 嘉宾，你望住我先。望住我先吓，望住姐姐系啦。咁点样先叫适当嘅位置咧吓？ 嗱，适当嘅位置等于咧就要堆放喺呢个坚固同埋平坦嘅地面上面。地面 够坚固啊？你睇我 好坚固，地面咧仲要设置足够嘅排水系统啊，去确保经常保持稳定。如果嗰个地面属于堆填而成嘅土地，就更加要压实加固，以免出现任何松软嘅地方嘅。 你有冇发现有啲咩松软嘅地方啊？呢度？冇啊， 冇嘢嘅，我出去先啦、啊，我想报警啊！ 讲得几好喎、啊，嗱，真系啊，真系有做功课噶。嗱，喺有需要嘅情况之下咧，就要由合资格嘅土力工程师去评估，咁啊，证明咧安全咧，而且有足够 坚揾到先至好存放嗰啲货柜啊？ 收到晒，咁啊，豪哥田姐，我想问清楚啦，如果真系打大风，咁啊应该点做呢？ 真系打大风啊，应该点做？系应该注意嗰啲风力嘅情况啦，同埋环境啊，造成呢个漏斗型嘅风力效应啦，因为咁样可能会令到货柜啊跌落嚟打伤附近嘅工友，咁你小心啲啊，嘉宾知唔知啊？ 知道知道， 小心你多啲啦。为咗减少风力对货柜嘅影响，就要限制货柜堆搭嘅高度。再货货柜咧就放喺整批存放货柜嘅最顶层啊！仲有啊，要用堆搭嘅装置或者捆索咧，将嗰啲货柜好好咁样扎稳啊！特别系嗰啲咧太过外露暴露啲货柜层啊！ 咩啫？哎呀，做咩？你揶揄我啊？嗱，仲有啊，一啲体积较大啊，同埋咧空嘅货柜啊，会较容易受到风力嘅影响啊，而多层嘅货柜咧，能够承受嘅最大风力咧，亦都较低层嘅为低啊！明唔明啊？好噶，好明啊！哦 ，OK， 系啦，较单层嗰啲为低吓，咁喺摆放货柜嘅方法同埋位置都要好好咁谂清谂楚先得啊！ 嗱，咁啊系啊，就算一早已经将啲货柜扎好晒都好啦，意外呢家嘢话唔卖噶嘛，雇主承办商有理由相信啲货柜会俾强风吹喐，就唔应该俾任何人士进入或者喺呢个货柜堆放区入边逗留啦。做我哋呢一行啊，天气恶劣嘅时候真系特别多嘢要注意嘅，我真系希望日日翻工咧。都天朗气清， 你望住我都日日都天晴嘅嘉宾。 啊，嘉宾啊， 哎，我有太阳之旅。 系啦，听你讲咗咁耐咧，都有文有路啊。不过你条路就好难行啦吓。 点难行啫？ 你睇下前面有咁大嚿嘢阻住你，真系嗱。我相信咧，你系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出色嘅货柜处理作业安全督导员嘅。除了要担心你个女上司之外， 咩啫？喂，但系头先阿嘉宾话讲咗啦，唔系佢担心啊，系佢屋企人担心啊，你屋企人担心咩啫？ 咁啊，梗系啦，佢惊你变成佢屋企人啊嘛。咁啊，嘉宾啊，有咩方法令到你屋企人可以放心呢？ 我谂到啊，真系。 系咩啊？ 嗱，搵日咧，阿田姐你上嚟我屋企，咁当然豪哥你都要啦吓。咁啊，嚟食饭，咁啊嚟食饭咧，就将你哋头先考嘅问题咧喺我屋企人面前问多一次，咁佢哋可以亲眼见到我答啱晒，咁咪对我有信心咯。 O K， 冇问题啊， 两个都可以帮我做呢场戏啊嘛。 唔使做戏，系做真都得嘅。 我储定钱做人情啊，好唔好？ 而家行啦。货柜堆放得稳阵，打风落雨都唔使震。 另外咧，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嘅工序同埋工作环境要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嘅电子表格，又或者打电话劳工处嘅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谁和谁长吻到断气，像演戏。谁和谁狂奔于沙滩和雪地。 而平凡情侣也许只像知己，没夸张生死，随岁月流逝，静静在一起。为何还埋怨过圣诞未真正约会你？遗忘谁维修好手机电脑，样样完备。常沉默，但我雷电夜总给你挽着臂。齐整过每日，我便满足，不祈求传奇，没有温柔和鲜花。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浮夸风的恋爱家，甜味确实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风和吉他，爱你 来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还不周到吗？是男女永远对幸福各有理解，谁明了男人的体质无法直白告解，人崇尚实际甜蜜蜜，怎么要有十戒，情愿你快乐我便放心，不为与你爱没有温柔和鲜花，有点假，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学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余生都送你，还不足够吗？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Everybody, are you ready？ 你话行西贡嘅岩蛇尖好啊，定系大屿山嘅九牙岭好咧吓？ 你行山啊？ 系啊，放假唔好成日坐喺屋企嘛，行山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又唔使点用钱，几好啊！ 唉，一疫情咧就唔好出去行山啊，应该尽量留喺屋企，留家抗疫。 但系唔系话多做体能活动对身体好嘅咩？ 都系，不过唔需要一定要出去噶嘛，喺屋企都可以做运动噶。嗱，最简单同埋持之以恒嘅方法咧，就系将体能嘅活动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做家务都得噶。 做家务都得， 换床单啦、扫地啦、吸尘啦等等都可以噶。每日做大约30分钟，唔止屋企干净啲啊，人都健康啲。嗱，迟啲疫情完咗咧，我再同你行山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啦，最尾十分钟嘅风骚快活人啦，请翻家居组出嚟先啦吓。 好啊，早早喺度，系 我已经喺头先播紧即安嘅阶段嘅时候咧，我已经准备好嗰啲 cushion 啊，各样嘢。一完一点钟，我就会上天台晒太阳噶啦。 系啊，你都要晒下，不过晒嘅同时要小心啲啊吓。而家气温系啊，33度，相对湿度72%啊，酷热天气警告啱啱生效吓，同埋呢个紫外线指数系11，极高噶。唔该你戴翻个太阳眼镜。 系啊，嗱，不过咧，我亦都要劳烦咧，潮流组咧帮我就答一条问题啊，真系 潮流组 系啊系啊，你需要压力大噶，不过咧我都真系好好奇啊，请问咧你中横潮流界咁多年咧，咩叫做新界人衣着咧？ 我有睇到呢个报 纸，系啦，我就真系好想问一下咩叫新界人衣着咧？ 新界到点先？ 冇啊，嗱，佢个名字就叫新界人衣着。 因为而家沙田你都唔会当佢系新界，虽然佢规划咗系叫新界 啦， 系咪？ 新界好大噶嘛，而家 我就话新界去边度先？去到沙头角嗰边又唔同噶 喎。嗱，咁嗰单新闻咧，我哋啱比较早用一分钟时间谂下啦。咁我简介单新闻咧，好容易嘅啫。其实佢就话啊，网上面有个讨论区，咁咧佢就有个咧就话自称。 称系所谓嘅叫做屋村妹啊，咁佢自称嘅，佢就话我咧虽然系屋村妹，咁咧但系咧我咧凭住我嘅成绩咧就入到港大咧就读一个所谓半神科啊，即系都好劲嘅科目。咁啊佢话都 master 已经 grad 埋噶啦咁样，咁佢讲翻佢自己刻苦嘅经历啦。佢话系噶，开头咧入到去大学咧，因为个个都系非富则贵啊，全部都系名校啊或者边度转入嚟咧中高产家庭啦。佢声称咧就话，譬如话入到去咧。呢、这个又话打 rugby， 嗰个又话玩 hockey， 咁自己咧就真系吓，匿屋企就唔知点算。咁啊，后来咧就， 因为我记得你想压，但 系 压唔 系啊，压唔到啊，真系系啦，俾你啊，俾你压啦，系啦。咁然后佢就慢慢即系话，但系佢冇嘢嘅，佢话佢就慢慢就培育到自己好多唔同嘅兴趣能力啊。咁啊，最后搞掂咗啦。但其中一句咧，佢就话。唉，我试过好难堪噶，开头俾人睇唔起咧，喺搞活动咧，即系佢哋里边有好多嗰啲 function 要做啦。佢话咧无端端咧，嗰个搞手走埋嚟就问佢嘅话，同学你新界人嚟噶，你着到新界衣着咁样嘅，咁跟住所有人嘅焦点咧， 好唔客气 系啦。咁呢单新闻出完之后咧，大家除咗喺度惊叹就话啊，你即系点样所谓由低爬起都但系自学成才啦。除咗呢样之外咧，所有人嘅重点就系问。可唔可以话俾我听 咩叫 新界人衣着系点嘅咧？系啦，阿潮流组，请问你有答案未啊？ 死啦！我都喺度谂紧我自己会唔会变咗新界人衣着？ 系啦，咩叫新界人衣着？ 咩意思咧？ 请问有冇呢个界定噶？ 九龙人系点？香港人系点咧？ 你叫我咧，即系我都唔够胆会认系时装达人，但起码我喺香港九龙新界我都有住。 系啦，你讲嚟听下。 我出世嗰阵时就系住九龙嘅，住佐敦嘅。 O K， 跟住就搬咗入沙田大埔咧，即系新界嘅、 哦、永安嗰度啊嘛， 有阵味道，冇错。 系啦， 而家嚟咗港岛区啦。 系啦， 我觉得咧嗱，嗰个人即系我会咁样去形容啦。有阵时会觉得咧，即系可能咧，上一个。即系会觉得住喺新界嗰啲人咧，佢哋个衣着嘅品味啊，或者佢哋接触嗰个世界各样嘢咧，系少啲嘅，会觉得个味道好似凉啲嘅。所以我谂佢讲紧嘅呢一种新界味道就系咪着衫比较传统保守同相对地凉少少？ 但冇奶油噶嗱， 咁凉咩啫？ 唔系我举个例子，时装达人嗱，你而家系谦虚啦，但系有另一个就实至名归噶嘛，阿邓大志。 哇！佢仲回应到啊！佢 唔系佢而家唔系佢，我话嗱，佢系时装达人嚟噶嘛？咁但系佢亦都系话新界原居民嚟噶嘛，姓邓噶嘛？咁你谂啊？咁佢新界人 就系 佢好似系噶，系嗰度啲原居民嗰啲嚟噶。咁、 哦、 你话佢有咩新界人衣着会阻碍到佢咧？ 咁、你举咗一个好冇得击破嘅， 系咪啊？ 最紧 都冇啦， 人又系时装设计师， 系咯， 咁 又唔同，佢有读过啊嘛。 唔系，即系证明新契。 我用我自己嚟做例子，当年我喺呢个新界度住同埋读书嘅时候咧，我以为自己系走喺潮流嘅尖端嘅，即系讲紧中二嗰阵时咧，住片头国富城头嗰阵时咧， 结果一出咗旺角就即刻表现咗蚂蚁一样。 因为嗰阵时你真系你去到旺角咧，你觉得嗰件事系好远嘅，而香港岛咧系近乎你冇得去嘅。我哋去到香港岛，你净觉得哇，我闻嗰啖除，我自己都好似咧烟咗啊，翘咗。 唔系喎。但系你讲 有呢个感觉，而我真系觉得我嗰阵时着嘅衫同嗰啲喺旺角咧，其实都 M K 啫嘛，系咪先？我都觉得自己被比下去噶，真系有分别噶。 即系你连旺角个 style 你都达唔到标。所以你覺得 去唔到 MK， 我嘗試第一個步驟咧，即係住新界嘅人係咁樣嘅。第一個步驟咧係模仿。如果我著到啲衫似旺角嗰啲人咧，我就覺得自己行多咗一步。到慢慢再大咧，唔得啦，我要去尖沙咀啦，即係就嚟過到海啦。到過咗海去到金鐘銅鑼灣咧，就覺得自己咧好堅噶啦。但你真係覺得其實每一個區域，如果佢喺嗰度長大嘅人咧。佢哋嘅品味啊，嗰样嘢，其实即系每一个区域啦，唔系分高低，系有唔同嘅。 但如果以前咧，你话我举例，啲人咪成日话酒吧或者嗰啲 disco 嗰啲咧，就真系有唔同噶嘛。即系譬如话，你去到中环嘅酒吧，你去到尖沙咀嘅酒吧，同埋咧旺角 嘅 酒吧， 系 啦，你又真系有唔同啦，有高低啦，系啦。 如果冇高低，就唔会有哇嗰、那个 MK 仔啊 ，MK 金毛啊， 系啦嗱， 你唔会有呢啲嘅字眼出现噶。但我哋就未听过有哇，你真系你条裤好元朗喎、 啊。系啦，我未听过，即系元朗 style， 有新界就即系佢冇分咩区噶嘛。 常如果去到 新大粒噶啦， 但如果你讲到系新界咧，即系如果你讲到好贬义嗰啲咧，你有冇发现通常都系泛指咧，去到真系好极端，就系、是、譬如话好似真系乡村嗰啲咁样咧， 系啊，耕田 嗰啲，或者原居民 feel 啲围村嗰啲。 系啊， 系啦、 啊， 即系 围村， 仲要系，仲要系，成日都有嗰啲对白咧，就话咩咩牛屎飞啊，牛屎飞咁样咧，系去到咁夸张。 你呢啲咪又暴露年龄咯？ 咪就系咯、啊， 我都唔识讲呢个字。 我咪话咯，已经喂，你已经去到咁旧年代噶咯，但系而家都冇噶啦，照计嗱。不过咧，如果睇古惑仔电影咧，系有分嘅。因为咧嗱，佢同罗湾揸飞人就阿郑伊健就好型啦咁样，咁但系咧佢有一集咧就话要争做屯门揸飞人嘅时候咧，佢、 哦、 就真系 有啲屯门 style 啊， 屯门咪新界咯，咁佢嗰套戏里边咧影出嚟咧就好似全部都鬼五马六啲咁样嘅，佢就会好似咧同出边嗰啲咧就有个差别， 即系好似有明显有啲唔同嘅款式走出嚟啊，咁但系问题呢、這个讲翻几年前， 几年前啫嘛，嗱佢话佢 master grad 咗，咁你整顶咪五六年前到啦。咁五六年前都好近啫，有啲咩新界人装束，跟住咧啲边啲网民咧就发挥无限嘅想象咧，佢唔会答你噶嘛。啲网民就估话你系咪着碎花连身裙咧，再着丝袜加埋凉鞋，即系咁样套落去啊，咁样系啦，又喂又冇啦，边有新界人咁着嘅啫？ 咩啊？你唔好咁大声讲啦，阿田而家出 show 嗰阵时咪系咁着咯？ 系咩？佢又着丝袜再着凉鞋咩？冇啊！ 我冇凉鞋嘅 碎花裙，佢系去饮先至着噶。 花裙系有嘅，但系唔系连身嘅。 仲要咁、啊，我由头到尾，我大部分时间都系新界住噶嘛。咁但系咧，我每次翻到嚟咧，喺我人生里边咧，受过最猛烈嘅批评都系话：，哇 ，M K 豪 ，M K 豪，我系一个新界人，但我着出嚟有 M K 嘅味道，即系我都不能，即系我都着唔到新界味道、啊。如果咁计， 唔系冷静啲先。嗱，有人话你 M K 啫，我平时好少即系落个 order 去评论噶嘛。 系咯， 如果我评论你嘅话咧。即要真系要咁样， 第一个字系个 P 字咯，系咪啊？ 你第一个字应该系罗湖咯，即系要再高啲咁样。 罗湖好 in 噶，都唔识货真系。无论新界、九龙、香港，着得好衫，你就会出人头地噶啦吓。 系啊，唔准笑人啊，真系。 好啦，听日再见啦，拜 拜， 拜拜。